各位朋友，欢迎大家来到今晚的 Blue Note 文化生日龙大22讲。我们今天的讲者就是陈冠中先生，我们给点掌声欢迎陈冠中先生。今次是我们搞了这么多场文化沙龙以来最艰难的一场，因为我们反复思量过究竟今天应不应该继续办这场沙龙呢，这样不办有很多的考虑，大家都知道，包括安全的考虑，包括其他的各种各样的顾虑，大家都知道昨天其实就地铁前线停车，今晚九点之后也都停车，所以其实我们都是很担心完了沙龙之后大家怎样回去的问题，所以其实是有各种各样的顾虑的。但是到最后呢，我们整个团队其实反复讨论过呢，其实都是很想今天呢继续如期呢，在出面大家都知道现在在整个港岛区，其实在出面其实有各种各样的示威抗议同埋冲突其实是发生緊的。所以其实是其实我们预计都是会有这样的情况，但为什么我们都会继续坚持在今晚要做这个沙龙呢？对我自己个人来讲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之前也都讲过在那个群组入面，我想讲的就是即使在最艰难最黑暗或者我们觉得是最难过的时候呢，我们都仍然希望坚持呢能够在我们这个城市入面呢可以有一些关于我们这个城市关于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些严肃认真的思想讨论。而我觉得严肃认真的思想讨论对无论对我们当下的这一场运动或者对我们之后我们的社会怎样走下去呢，都是相当相当之重要的。因为我们除了抗争，我想抗争是有很多种不同的形式，但我想思想是很重要的，或者理念呢是很重要的。我想最近大家都经常会 quote 这个 Visa 入面一套个电影入面一套一句对白，是不是 The idea is the bulletproof， 即 ideas 呢其实是很重要。其实我们的行动，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我们对一个美好世界的想象，其实都是由观念或者理念去构成的，即 ideas 去构成的。所以其实我们今你想想这场运动入面我们所追求的自由、民主、人权、公平、正义，其实这些都是一些很重要的观念。所以其实你想想，如果我们没有观念，其实我们是讲不到行动，或者其实我们讲不到行动为什么是具有合理性。所以其实刚才我讲的就是即使在一个这么艰难的时候呢，我相信我们今晚在座很多朋友来到，我相信整个香港可能整个香港今晚这里可能是唯一一个地方呢是会有一个比较相对地和平的环境之下呢，大家去进行一些关于香港的思想讨论。对我来讲这个也是一种对社会的介入，甚至是一种的抗争。我所以先希望大家理解。我们今晚的讨论也是跟平时的沙龙一样，我们先会请陈冠中先生会先做大概一个钟头多少少的关于今日的题目叫做全面政治和全面管治。等阵我们先请陈冠中先生做一个他的主题的介绍的讨论，然后我们会有足够的时间，我相信我们大概有一个半到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大家可以自由探讨自由发问。OK， 咁今晚大概嘅程序係咁。咁陈冠中先生，我相信我哋唔需要再多作介绍，相信好多朋友都係佢嘅读者啦，即係包括嘅成世啦、攞命啦，或者佢再早期啲佢之前关于香港嘅各种各人嘅论述同埋文化评论呢，其实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咁陈冠中先生亦都係由70年代开始呢，即係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呢，其实是对于香港推动香港文化其实起到非常之重要的作用啦，包括他创办了这个号外杂志啦，所以其实我相信其实在座包括我自己在内呢，其实都是看陈冠中先生的书长大的。今次我们很难得呢，大家知道过去十年入面呢，其实陈冠中先生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留在北京，因为他想近距离去观察中国 的转变，然后呢去创作出一些重要的文学作品。但今个学期呢，今个一段时间呢，其实他就在科技香港科技大学呢做访问学者。咁所以我好难得今次在这个时候呢能够请到他过来呢同我哋做一个咁样嘅分享。咁我哋再一次呢以最热烈嘅掌声欢迎陈冠中先生。 多谢大家今日咁嘅时间都出嚟，呢个係蒙面法嘅第三日，紧急法例引用嘅第三日，你大家仲嚟到呢度呢个地方，咁即系对我有啲可能朋友系相当艰难先嚟到嘅，咁我都非常感激。我而家都其实好感动，我都好激动吓，因为我唔知道我一阵间讲嘅嘢系咪有意思对大家吓，咁会唔会辜负咗大家一啲期待？咁因为要补充呢个沙龙已经好出名嘅，我一路都有注意。咁但系佢仲系话嚟啦，我哋佢俾个一个写咗段嘢话，即使在最艰难嘅时刻，也应继续坚持严肃认真嘅思想讨论。咁即系将个重点就系即系思想嗰度。咁我谂或者可以有啲嘢讲下嘅，但系我讲嘢可能唔系话咁应到而家嘅处境，即系我唔系一种分析今日，即系大家都我都好想睇一啲或者听一啲朋友讲而家呢个情况，我哋应该点做啲乜嘢？我而家今日同你分享嘅，但系未必系嗰样嘢。呢度咧，在有好多位系我嘅师友啊吓。唔係私聊嚇，私友，即係我嘅基係我老師，係我朋友。佢哋呢個夏天寫咗好多嘢，或者講咗一啲言論，或者同我有啲分享嘅，咁我都係受教咗好多嘅。我諗呢個夏天大家都學咗好多嘢，大家都諗咗好多嘢，感受咗好多，大家都好多嘢可能想講，同埋或者有啲新的諗法、智慧是從這裡走了出來。我就希望一會都有機會大家可以討論，我就先講講我想到的一些思想的方法去講今次跟香港這個夏天有關的事情。這個題目就是全面政治和全面管治。現在就很應了，因為全面管治如果是緊急法的話，就是一種全面管治的開始了，肯定，因為它完全改曬原來的規格，可以用緊急法例作為例外緊急狀態，就全部推翻曬其他啲既有的法例，咁啊一個全面管治的一種手段嚟㗎，肯定係。咁當然全面管治是一方面是白皮書講的，要對香港全面管治，即是中國有主權對香港全面管治。但另外一方面呢，全面管治我們可以引申到一種意思就是接下來的這個世界呢，可能對我們是方方面面都可以制裁到、監控到、處理到我們的。如果用一個英文字呢，我應該叫它做 police、policing 的真正意思，咁應該係好應啦，即係警察呢兩個字 policing。如果用哈維爾講嘅一句名言咧，就係話我哋而家就嚟可能入緊一個 absolute manipulation 嘅 world of absolute manipulation， 即係呢個我哋可能係進入緊一個世界，呢個世界可以絕對地操控到我哋嘅。咁哈維爾當時係講過呢個預言，個可能我哋會見到一個咁嘅世界。咁呢個係全面管治嗰個最嗰個意思啦。咁另外就係咩叫全面政治呢？咁我就基本上係引用一個法國思想家叫Francier， 即係呢度亦做紅夕夜，或者係朗西埃，即係呢個翻譯啊。大陸叫朗西埃，朗西埃，康斯耶，佢講嘅意義嘅。politics 嘅嗰樣嘢，我哋知道喺希臘城邦嚟講咧， 城邦嗰個字叫 polis。有次我哋喺同阿朱涛教授喺香港大學建築系都講過 polis 呢個字咧，就係兩個字嘅源頭嚟嘅，一個字叫做 politics， 另外一個叫 police。呢兩個字嘅源頭都係 polis， 城邦或者嘅城邦嘅制度個 polity 就係叫 polis。polis 就係呢兩個字嘅源頭，而康斯耶咧就用咗呢樣兩樣呢兩個概念。城邦既然是 politics 亦是 police， 咁嚟到重新檢討翻從希臘開始嘅所有政治哲學，基本上從柏拉圖或者係亞里士多德佢哋嘅政治哲學，康斯耶都差唔多重新推翻曬，因為對佢嚟講咧，所有呢啲政治哲學，包括亞里士多德嘅六種形態，就唔使講啊柏拉圖嗰種嗰種所謂理想國，即係人人都分到一個職能，然後唔准亂講嘢嗰種城邦。咁佢話嗰啲都係屬於 police 嗰邊嘅，即係 police 嘅意義係 policing 嘅意義。頭先我講咗，即係唔係而家責義嘅警察，而係 policing 一個制裁同埋分配嘅制度。佢個句術語就叫做感性的分割，感知的分割。Partition of the sensible， 即係我將我哋個社會係分層階層嘅，分種各種認知。有啲人係佔一啲位，有啲人另外佔一啲位。有啲人佢最出名嘅字就係非分者要求攞翻一份，即係 non-stakeholder 呢個全部同最近好多字都好似啦。佢就係講緊 stakeholder。Stakeholder 就一定會建立一個制度，這個制度可以壞啲，可以好啲，但都有一個制度，而個制度嘅一定係排除咗一啲人嘅。咁而 politics 係咩咧 ？Politics 就係 non-stakeholder 要求 一個 stake， 就永遠都係喺有啲 non-stakeholder 可能係喺政治上冇咗份，或者喺經濟上冇咗份，或者喺社會文化上唔俾佢哋有份等等，佢哋要求為咗。佢一個equality 嘅原則，佢平等，佢呢個係好講，呢個Longs係好講平等原則，用平等原則，佢希望爭取翻佢個份，喺個冇份嘅地方爭取翻份。咁呢啲，所以呢啲行為咧，對佢嚟講就叫 politics。就其他嗰啲建立咗制度，所有建制，不管好壞，都叫做 police。喺呢個朗斯耶嘅分類嚟講，咁呢個朗斯耶嘅分類呢個好聽講話，就係聽到個好似無政府主義，佢唔係，佢係反對無政府主義嘅。無政府主義即係話要推翻曬呢啲建制，但朗斯耶嘅 politics 永遠都係喺某種 police 嘅制度裏邊，警察制度裏邊，想話令有啲抗爭，令到呢樣嘢係改變，就將我哋嗰個感知的分割重新定義，重新用論述用講法，令到他發覺自己冇份的人是其實應該有份的，所以將我們的認知分割打破，然後從而改變了那個原來制度的分配的方法，即是權力分配的方法也好，財富分配也好，就是一個這樣的情況。這樣的情況呢，對他們來說就是 politics。 這個是其中今天叫全面政治的一個面向，就是個定義，就是一邊是政治，一邊是 policing 警察，即是警察式的建制，所有建制都是對他來說都是警察式。但是我們他有沒有什麼substantial 的東西，什麼才是叫做為什麼要爭取呢，或者無份者怎樣爭取有份呢，其實他就沒有什麼特別講到。但是我覺得我現在不是用他的制度的方法去套香港，而是香港今個夏天呢，我相信是做了很多東西，是可以豐富到很多理論，或者是甚至調整了一些西方理論的睇法。但是 Longsier 的 politics 這個定義呢，可能是最接近而家我哋講緊嘅香港嘅情況，恰恰因為而家所有原來嘅政治理解，其實係解釋唔到全部情況嘅。而 家呢種任何一個政治嘅立場出嚟解釋香港嘅情況，其實都係不足嘅，都有好多漏洞嘅。所以咧，就反而係要一個更加大嘅概念，將呢個香港呢個事包入去。嗱，我而家會開始，因為都開始講香港嗰個情況。我將香港嘅情況，分種九種政治嚇。即係點解叫全面？因為真係好多方面嘅政治，大家可能有感覺到呢次即係全民政治咗，係嘛？全部人都係政治化曬，基本上係冇可避免嘅。呢啲係我自己親身周邊人嘅反應，亦係我好多譬如舊時啲同學朋友，以前係冇政治嘅，唔講政治嘅，到呢個夏天都個個都講啦。咁呢方面已經係全民參政啦，啲似喺康師爺嘅定義，即係唔係刻意嘅政治選舉啊，或者係做議員嗰種參政，而係真係個個都參與政治，個個嘅行為都係政治行為嚟嘅。咁香港我自己就話有九種政治，我叫做九大鬼啊。嗱，呢個鬼就唔係真係豐盛的，即係大菜有咁嘅意思。個鬼係吊鬼個鬼，詭異個鬼。我哋而家有九個好詭異嘅情況。因為鬼呢個字咧喺古漢語嚟講係即係訴求嘅意思，亦即係即係要求、訴求呢啲意思。第二個意思佢係變化嘅意思。第三個就係後來用所謂吊鬼，即係本身係一個自相有矛盾嘅一個事情 paradox 啊，係 paradox。咁我就叫做九大鬼。咁但我因為我諗時間關係啦，我其實想我真係諗唔到大家真係可以企喺度聽一個鐘頭聽呢啲思想性嘅嘢，好辛苦啊！我覺得我要即係盡快講。咁我就會我將九大鬼可能會有幾個會講得細一啲，其他我就會好快，因為大家一點就一講就明添嗰啲情況，根本就唔需要講入去。但我有一兩個會講得詳盡啲嘅。第一個就係點樣？即係嗰個情況就係出現咗一種民族主義情緒嘅時候，佢呢個民族主義情緒係咪一定會變做分離主義呢？有乜嘢方法係一個大地方可以令到民族主義唔變成分離主義呢？嗱，我哋先假定咗香港嚇已經有一部分人係有一個好強嘅政治共同體的想法，咁呢個我相信有些人覺得可能甚至超過一半人都有一個政治共同體的想法。咁裏邊有一部分咧，相當一部分咧，都覺得自己可能已經是一個新的民族噶啦。咁我唔係話全部，但係一定有啲咁嘅人的心理。咁呢個夏天就多了很多嘅。咁但係一個新的民族或者有民族主義情緒的人咧，唔等於佢哋一定要求一個政治上是用獨立嚟解決嘅。正正因為全世界呢好多地方都有地方民族主義，但係唔見得好多地方係搞緊分離嘅，或者話有人搞分離，但係並冇成功到嘅。點樣嚟到令到民族主義唔係變咗分離主義呢？就以當民族主義已經出現咗嘅情況之下，咁我相信香港係有呢個情況，唔係個個人啦，當然，但係亦有一部分人係已經轉即係覺得自己係一個民族嚟嘅。咁呢樣嘢就應該點樣令到點樣嚟處理呢個民族主義呢？其實係有好多研究嘅，全世界原來，但係啲研究嘅結果咧係好，往往係為即反我哋嘅直覺嘅，即係我哋直覺覺得哇咁啊民族主義啊打壓啦，咁即消滅佢啦咁。咁但係好多地方嘅實證研究發覺係同呢個啱啱相反嘅。喺西方嘅民族主義研究裏面，首先就是發覺間接統治咧的時候咧，民族主義是就低落啲嘅；直接統治咧係直接刺激到民族主義興起嘅。即任何直接統治，不管是殖民者或者係對國內嘅，你全部統治佢反而唔得。一種間接統治咧就係好啲嘅。咁呢個第一點。咁根據好似Michael Hatter 呢啲學者寫嘅《Containing Nationalism》嗰本書，佢就講有三點係民族主義可以唔走向分離主義嘅。第一個咧就係、是、第一就係權力下放啦，因為當權力下放到地方 咁地方嘅政治精英就覺得冇必要，我要去搞分離喎。我哋都分享到個權力啦，即係我有自治啦。咁我就何必去真係再去爭取有啲不可能嘅分離，同埋代價可能好大嘅分離咧？咁呢個係第一個要一定要有權力嘅下放，從中央下放俾地方。第二個咧就佢發覺最有效令到地方嘅人士接受呢種自治咧，就係憲政。即是当你有个好清楚的宪政同埋有个好清楚的程序正义同埋好清楚的法治喺嗰度，而当地人就觉得我边个嚟到呢度都要遵守同样的法例，我哋唔系俾人哋歧视嘅，我哋唔系二等嘅，我哋系遵守一个大家接受嘅法则嗰阵时，反而呢佢哋觉得舒服，就唔会即系又有自治，但系而且有法宪政嘅情况。他们那个独立的要求是低了的。那这些在很多大的地方民族主义都已经出现过，譬如说魁北克苏格兰等等。他们都未就算公投都未必赢到的，就是要独立都未必赢到。那这两个是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第二个是我们很反直觉的，其实宪政反而是最有效保障地方民族主义不要扩散的东西。民族主义是起到了，刚才说兴起了，但是都可以不扩散的。第三个才是一般的所谓优惠政策给好处、affirmative action。然后因为优惠政策本身 是不公平的，是有一种反向歧视来的。同埋优惠政策你给到它、但同时你又做的事是不公平的时候呢，不公平才是引起大家最大的反感。譬如说、当年在新疆，其实当时好多优惠政策俾啲各种少数民族嘅。咁但佢哋又知道你喺新疆度攞啲资源就运晒去旱地咁样。咁佢哋咪唔舒服囉。唔舒服咪要开始自己想自己离开你呢个宗主国。咁呢个所以淨係靠优惠政策系唔够嘅。最紧要就系呢个自治同埋宪政。咁其实个情况就系、是我想讲的就是，其实香港本来应该有这样东西的，已经做了添，是吗？一国两制啦，高度自治啦，港人治港啦。如果是真正落实的话，其实香港人那个本土民族主义是就算起来，因为香港人的认同感一路都很强的，就算有一种本土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倾向，都不会提出分开的要求。就算有好似今日咁，已經有一個政治共同體嘅要求嘅感覺，都未必一定要離開宗主國。喺全世界嘅經驗都係咁樣。只有當個宗主國將個間接統治相當大嘅放權俾地方，轉做更強嘅直接統治嗰時，反而激起更多反彈。咁呢個係一個。可能有很多当政者不是这样想，但其实 他知道这样想，他是可以做到一些事情的。做到一些事情在香港的情况就是回转头一点。这个可能也是很多香港人的诉求来的。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公约数，就是去回真正的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如果是做到的话，其实今天的一些分离主义问题可能就不是很严重了。变成咁呢個係第一點，即係九大鬼裏面嘅第一點，個民族主義嘅興起。而家已經大家都講緊香港係一個有兩個民族主義嘅地方啦嘛。有一種民族主義就係中國民族主義，咁另外一種民族主義就係地方民族主義。咁而家香港已經出現咗兩個民族主義啦，點樣處理咧？咁所以喺對地方民族主義嚟講，其實係全世界有好多例證可以點樣處理嘅。只不過我哋好似当政者未必是这么想的。九大鬼的第二鬼，第二个大政治就是，其实今次是动用了所有政治上就是不同的意识形态和论述的。有一批人呢，其实是到现在都是讲的宪政的。刚才提到宪政，就是说去回双普选，用回香港的法治，就是强调的是这件事。即係呢個係亦係好多人出嚟 抗爭的話，就因為你破壞了那個法治，你破壞了一些承諾，破壞了本來的一些大家接受的公義。咁我喺以前就我寫個篇文叫做《建制派嘅背叛》啊。咁其實呢個我認為一個係個建制派嘅背叛。本來係建制派應該堅持呢啲嘢嘅，堅持香港嘅憲政，堅持香港嘅自主。但係因為佢哋而家唔係咁做，佢哋背叛咗呢個香港本位，香港建制派變咗唔係香港建制派。咁所以先至會出現咁大嘅叫偏離。這個偏離當然就是在梁振英時期更加犀利，就是將香港分層敵同我兩種階層。因為之前是沒有不是這樣做的。這個為什麼我會夠膽說呢？因為當年的中央政策組的劉少佳就在梁振英時期都繼續做的。他寫了一本書就講到明，要一個政府要統治就要有自己的聯盟，就要愛國人士做聯盟，就要打擊對手。咁佢將香港夾硬已經分咗兩邊，然後佢仲批評埋點解佢咁清楚係五六年前開始呢，或者即係、梁振英時代開始呢，就是、因為劉少佳講到明啊，呢個曾蔭權同埋董建華都唔識做呢樣嘢，都淨係同埋啲民主派又行埋去傾下偈呀咁樣。佢話佢哋全部錯曬，所以佢哋全部失敗，而家要用嘅就係呢招。雖然劉少佳好快被梁振英都抌埋，咁即係冇真係攞到咩好處，但係佢當時係希望梁振英用佢嘅，咁而佢係咁清楚寫咗本書出嚟講呢樣嘢，啱啱俾梁振英上台嗰時，咁呢個係令到香港本身撕裂咗嘅。咁之前一個全民嘅特首係唔應該做呢樣嘢，咁呢個因為佢哋建制派係當政嘅，佢哋一背叛咗。亦正如好似前一輪我睇到一篇新民黨嘅一個區議員，年青人嚟嘅，佢就寫話：而家即係我哋啲建制派個唔好處咧，就係成日聽阿爺之嗲，即係等阿爺俾指示，唔敢做嘢，唔自己做嘢，因為怕做咗嘢嘥氣，因為阿爺一改講，我哋又要改翻，所以我哋個個等。嗱，佢哋變咗阿爺嘅人，咁啊，即係將嗰個個主體位走移歪咗，去咗第二度。咁呢個係即係背叛咗香港嘅，佢哋如果係企得穩，香港個憲政喺翻度，可能個情況就好唔同。其實而家好多人今次出嚟抗爭嘅，起碼最早期都係呢個訴求啫。如果唔係，點解叫做五大訴求裏面有雙普選啊？點解話成立獨立委員會啊？咁呢啲或者係即係呢啲咁嘅係完全係講緊希望用憲政方法解決香港問題嘅。咁第三個吊詭嘅情況就係、是，但係而家已經有啲人即係好明顯唔會再俾呢啲嘢做，即係佢哋個睇法唔係咁，所以呢個本身用可以話用憲政自由主義嘅觀點去講香港問題咧，只係其中一個講法啦，已經唔係唯一一個講法，因為各種。就有些人主張，有些人反對，有些人根本已經不 care 這件事了，所以這個只是我講話九個吊詭的情況之一。第三個就是法治，法治是一種法律 legalist 的想法，想法方法，經常就是那些即係以法律，因為香港有法治先於其他憲政自由、憲政民主，所以法治係一個相當獨立嘅一套嘢喺香港。到今日，我哋好多人都係仲係強調緊呢樣嘢。今次抗爭有好多律師係出嚟幫嗰啲被拉人，或者我哋講緊司法覆核，即係其實我哋仲係專講緊法治去做呢樣嘢。但係同時咧，就好多人已經係覺得唔係一定要遵守呢個法律。即係呢個係我哋自己呢套法治嘅論述裏面已經本身又出現咗好多吊詭嘅情況。咁我想講呢度就係想講一樣嘢，就係我哋個法治係脆弱嘅。而家法治已經個個都講到最後，只有司法界法官可能係一道防線，睇下佢哋點能唔能夠公正。但係歷史亦話俾我哋聽，法官都係人嚟嘅啫。喺魏瑪時期，德國咁多年嘅法治。因為個社會氣氛變化，因為有嗰啲暴徒嚇 vigilante 嘅打人嗰啲各三黨啊啲出嚟，有納粹嗰啲打人嗰啲人出嚟，有各種嘅壓力。魏瑪嘅最後嘅就係從1918之後，啲法官全部只可以跪低曬， 因為他們自己人身安全都 受影響。所以法治的脆弱就是法官是可以就被迫變化的，即是他們是現在他可以不變化，因為有這麼大的支援給他們，有這麼即是沒有人去動他們。但是現在我們已經聽到聲一聲氣說要香港法官就是最防最最一個其中一個要整治的對象啦，已經有好多呢啲聲音，起碼喺內地有呢啲聲音出嚟，我相信本地都有呢啲聲音，所以呢個已經開始。咁如果佢哋受到特別嘅壓力，甚至係人身安全壓力，法官就即刻變嘅。即係魏瑪個歷史經驗就係法官變得好快嘅，因為當佢哋知道冇人會支持佢哋嘅啦，警察唔支持佢哋，然後佢哋出街會被暴徒打嘅，咁咧。他們就知道怎樣判，知道全部改，知道聽完話。這個就是第三個。第四個很簡單，就是這次是一個代制 的有個代制因素，即今次整 個夏天的抗爭。年輕人一方面是被人打壓的目標，另外一方面又現在我們有些變成要崇拜年輕人，即好像他們帶著我們行，即其他人就變成老人樣。這個是一個代際政治。我們有些地方發覺，譬如當年法國和美國的68年有個很強的代際政治那樣東西，但那個只是那個是一個重要因素。但今次在香港來說，這個是其中一個因素，就是代際。但我不想講太多這個代際的問題，因為我想大家都明白，即年青人同而家佢哋最勇武嘅，可能好多都係年青人。咁呢個代際嘅反叛係一個其中一個睇呢件事嘅角度嚟嘅，但唔係唯一啊。即係所以有九個咁多。第五個就係今次嗰個理想主義成分好強啦。今次成個抗爭，即係今次真係唔係為咗物質，係有好多人講過係後物質年青人啦。好多人出嚟係為咗討個公道啦，即係個個都係企喺個道德高點嘅。其實另外一啲反對抗爭嘅，而家叫藍絲嘅，有啲都係企喺道德高點嘅，即係話國家民族啊，即係全部係用呢啲咁嘅語言。只不過最近嘅內地嘅言論，好似想將成件事怪落去經濟原因嚇、民生等等，就好似轉緊去呢樣嘢。但係我哋自己，是身歷其境的就知道，好根本就不是經濟原因帶起這件事，而是這個一個可以說理想主義的價值觀帶著這件事走的。那這個都是很特別的一件事，就是今次香港整個運動這麼多代不同的人，其實都是為了某種價值觀走出來。那這個本身也是可以談很久了。咁第六個情況就係呢次係好出現咗好強嘅反中國嘅嗰個傾向。咁呢個之前我哋有對有部分小部分係對譬如大陸嘅或者內地嘅人有啲意見，或者係甚至係有啲仇恨嘅語言。咁但係呢次好明顯，即係好明顯更加強嘅就係，有一些人是針對了中國。我講話每一樣嘢都不是絕對啊，因為我有九個原因嘛。咁其中一個就是呢種同中國的關係。咁但係中國本身亦可能是中國本身內部的政治亦可能影響緊今次所有決定。我哋而家自己講緊咁耐話，啲事情怪曬林鄭到，亦可能是佢的錯。但係亦有些人喺度解釋話，點解咁耐都解決不到？因為中國本身、北京本身就已經是寫了這樣的劇本要做下去。那這個現在這兩個論述在香港抗爭者的分析家裡面 都完全沒有一致的，即是很多人就不想有個陰謀論說這些其實是北京某個陰謀來的，某些他們的內鬥，或者是他們一言堂想怎樣改變香港，而是其實就是香港自己的建制派大台即搞唔掂啫，又即好論盡啫，即係話佢哋係論盡啊，錯過機會啊，佢哋即陰謀唔即想打低曬我哋其他啲對手啊，即都係怪喺香港嘅建制或者係特首嗰邊，就冇講中國本身。咁而家問題就係、慢慢有風吹緊，就係好似好多嘢係北京授意嘅，咁所以嗰個針對嘅矛頭就佔咗去中國。呢、這個喺 夏天嘅開始嗰時都未有咁強嘅，咁而家就強咗好多。咁中國方面睇到亦係可能因為咁，佢又將錯就錯喎，即係佢未必係 day one 就諗好曬而家個劇本嘅，但係發展落嚟到八月後，咁佢可能不如趁機會改組你哋啦，改組可能係諗咗好耐，但係咩機會啫？咁但係而家突然之間有機會，佢真係將錯就錯，就入曬位。咁首先啲企業又要跪低，然後遲啲可能教育又要改，即係好多嘢都要改。咁一下就加速曬佢哋嘅行為。咁所以就同中國個關係就係、是、一個今次一個香港呢次抗爭嘅一個好大嘅特色，就係、是、開始同轉變咗同中國嘅關係。我覺得咁而好不幸就係、是、兩地嘅人對對方嗰個仇視亦多咗啦。即係香港一路都有人係仇視內地人嘅，咁但係內地人喺譬如五六年前，可能係並冇話特登去仇視香港人得咁犀利嘅，佢就好少數嘅啫。但係真係話對香港人好有意見嘅，應該唔會太多。但係呢五六年就越嚟越多，咁呢次咧呢個夏天咧，的確個喺各種原因下，包括我哋話可以話佢被誤導又好，係對香港人係好大意見嘅。咁呢個傷害我諗都係有排都未搞得掂，即係同中國嗰個情況，其中一個就係對中國情況。咁另外第七個就係、是、對中國一回事，今次仲好多人個言論係講緊反共啊。要推翻共產政權啊！即係對共產黨都好有意見，對共產思想、共產控制都好有意見。咁而呢個咧就亦係拉到去國際上，佢哋希望揾到一啲同盟軍喺一啲所謂自由國家嘅支持，即係差唔多去翻一個冷戰期間嘅即係自由陣營同共產陣營嘅對抗咁樣。好多人係希望去呢樣嘢。咁啊～另外一邊就講緊外國勢力，即係外國入曬，即係國際化得好犀利，成件事就係、是、有啲建制就話有外國勢力喺度係利用緊呢啲人，利用緊香港人去做抗爭。咁係咪完全外國嘅力量一啲都唔關心咧？又唔係。咁我哋呢邊又係呢個抗爭者又特別去要求國際支持，呢、這個好容易理解。所以呢件事咁國際化，咁變咗係去翻一個國與國之間嘅事情啦，唔單止係香港同中國，而係國與國之間，而各有可能對香港某種諗法點樣利用呢個情況去做啲嘢，咁呢個有可能嘅。咁我唔係話認同，我係認同香港從來都係一個國際勢力嘅地方，呢個係有嘅。咁亦我哋有好多國際接觸，呢個係應該有嘅。咁但係並不認同話而家嘅策動者就直接指揮者等等，又係一啲外國人，我就揾人真係揾到俾我睇下先啦，我都未睇到過。捉到一個出嚟睇睇啊！咁但係呢個成個情緒勢將呢件事發到咁國際化咧，大家都知道就係上次五年前都做唔到嘅，今次就做到啦。咁呢個係一個另外一個好吊詭嘅情況出現咗。咁第八個講述咧就真係去翻經濟啦。即係我哋前一排係鬧嘅係地產霸權，而家我哋有啲人喺度圍繞翻啲地產本地地產商嚇。咁地產霸權我都好反對嘅。咁內地論述就突然之間集中就係講緊地產霸權，令到年青人好憤怒，所以出現今次嘅事件。咁佢可能係想轉移一啲即係唔用經濟理由去解釋，唔用政治理由去解釋今次嘅事件。佢亦可能想趁機打擊一啲本地企業。咁即係唔知點解，但係咧好多好似有好有認識對香港嘅評論家咧，都會集中講呢樣嘢，即係除咗外國勢力之外，就差唔多而家個論述就係香港嘅問題係因為深層經濟矛盾。咁呢個的確係香港一定要處理嘅嘢。但係同埋即係好吊詭就係香港政府本來係可能處理唔到嘅，因為香港政府係唔可以擺脱到呢個地產霸權嘅，本來係冇能力去做呢樣嘢嘅。佢吊詭地係咪中央落力咧，反而做到呢樣嘢咧？定係但係中央落力，佢個到底係想點做法？香港人有冇 say 咧？我哋自己係呢個世界潮流係咪 翻翻去一個比較有應該有個新左翼嘅主張出嚟，係應對翻香港整體經濟走下坡。唔係因為呢次事件，係整體因為世界情況同埋中國情況走下坡。同時，我哋喺地產嘅即係酬勞裏邊呢樣嘢，係咪需要香港人自己論述翻出嚟？點應該點樣去破翻呢個經濟咧？但無論點樣，首先我哋如果要緩和而家嘅情況。其實就不是話淨係可以靠經濟方法，一定要有政治嘅解決啦。咁啊，最後一點就是去翻呢個全面管治嗰度，即係之前講過，而家嘅係可以去到 absolute manipulation 呢個情況喺內地係更明顯嘅，即係通過佢哋大數據，通過佢哋嘅社會信用制度，通過佢哋嘅人臉識別技術等等。幾乎是可以冇死角的，即係嗰啲街頭嘅攝像頭，幾乎係冇死角的，咁嘅情況係可以全面管治係差唔多可以做到的，技術上可以做到。咁呢樣嘢係因為嚟咗香港，大家都有好多人都有呢個恐懼添，咁所以先至會有抗爭者去拉低嗰、那個電燈柱，那個燈柱，我覺得佢係做人臉識別嗰啲嘢。即係呢個意識開始咗，呢個意識就唔單止係針對中國嘅，其實全世界都有。但係因為中國作為一個咁嘅威權國家，同埋個科技咁犀利，佢係發展可以好快發展到好犀利嘅人臉識別。咁所以而家似乎係大家都有感覺，可能翻大陸，我明明去過一個和平示威，翻大陸經過境嘅時竟然認到我出嚟，要去查我啲嘢。咁而家有呢啲咁嘅消息、咁嘅新聞出嚟，咁呢個係今次其實好多年輕人背後亦有呢個純粹反對呢種咁嘅管治，即係高科技全面管治嘅傾向。我覺得呢個係一個以後會越嚟越大嘅一個議題，因為如果呢件事平息咗，係粗暴地撳低咗，下一輪嗰、那個全面管治嘅手段會加強得好犀利。咁呢個我哋都可能要諗到呢樣嘢先得。咁呢個就係九大軌嚇，九個吊軌情況，各個都有自己內容嘅。有啲係一個如果從抗爭者角度係因為相信自由民主，有啲係相信民族，有啲係覺得係反共，有啲又係就覺得係有啲無政府傾向，即係反對呢個任何嘅呢種社會嘅高度制裁嘅管治。咁呢啲各種形態係其實互相都矛盾嘅，即係抗爭者本身都係矛盾，而今後可能會更加明顯嘅，即係但係個奇妙處就係今次有不割席嗰個現象出現，咁所以呢個係比較有意思嘅，咁朗斯咧都有少少特別講呢樣嘢嘅，即係話佢本身頭先講話佢係反對無政府嘅，即係無政府淨係將現有機制破咗咁就算啦。咁但係佢話佢所有啲嘅認為嘅真正嘅 politics 全面嘅 politics 就係對住全所有制度嘅，所有制度都有呢啲排除同埋唔公平，所以佢呢個 politics 係為對住呢啲制度喺個制度裏面發生嘅。咁另外佢又話佢反對而家比較時興嘅身份政治嘅，佢即係佢話身份政治係各有主體，但係佢話佢嘅 politics 講緊嘅係一種新嘅 universal subject， 一個新嘅主體出現。咁呢個有啲似香港嘅情況啦，即係我哋嘅 multitude， 我哋唔用人民，因為人民其實有兩邊嘅，其實各人都自稱人民，各人都自稱香港人，其實香港人有好大分歧嘅，咁大家都要承認有藍有黃等等，咁但係好大個大眾，就係呢班 multitude 或者叫集群或者係諸眾呢啲字，本身本來係分散嘅，佢哋嘅諗嘅嘢係唔同嘅。頭先我講嘅有九種諗法，佢哋係本來係行埋嘅。但是因为今次这个大事件就行在一起，因为行在一起出现了一个新的主体，这个主体即是当时就兴说一定要跨过了 identity politics 身份政治， 先至會出到一個 universal subject。咁我覺得而家我哋有啲似出緊一個 universal subject。雖然冇大台，係唔需要大台，而竟然可以出到一個政治共同體嘅新嘅 subject。咁呢個係其實係一個喺朗斯耶嚟講係一個好大嘅成就，就係佢意思嘅 politics， 所以通過實踐令大家出現。建立了自己的新的主題，這個是朗斯耶的講法。我自己就想一下，為什麼香港人或者可以做到這個沒有大台，但同時有政治共同體感覺，同時到現在不是就是怎麼割席，雖然很多事大家是不同意，包括抗爭者自己 的爭論是很大的。我就又引用多一個概念，就是这个概念叫做双重意识 double consciousness。 double consciousness 最早是William James 的一个心理学的名词，但后来是被一个非洲裔美国 的学者叫做 Du Bois 人形容的。他又用来做什么呢？用来形容当时的非洲裔的美国人。他说非洲裔的美国人呢全部都有这种 double consciousness，雙重意識。一方面他知道他是非洲人，是奴隸非洲人，後來解放了，但另外一方面他們知道有一個大民族在旁邊，就是美國民族。那這個大民族，這個民族會大民族會用特別的眼光看回他們的，所以他們在美國生存的時候，他們的生存意識就是他們有雙重意識的。而一個可能一個譬如歐洲裔的美國人，一個白人呢，可能他没那么想多东西，他就是美国人，我就是白人，就没有双重意识，但所有美国人都有，非洲裔都有，黑人都有。那这个观念后来是用到很多地方的，少数民族多数都会有一个 double consciousness， 因为他在一个大的国家里面，在一个大民族里面，他要做一个小民族，那他同时又知道他自己有什么位置，有些不公，有些又想是跟大民族一起，那这个 double consciousness 是能令到他们可以生存到在一個咁複雜嘅情況，建立到自己嘅比較強硬嘅主體等等。咁呢個 concept， 我覺得或者可能用嚟稍微解釋到點解我哋嘅香港抗爭主流係可以同時兼顧咁多嘢，就係因為其實我哋香港人個個都有雙重意識嘅，從細就有噶啦，就唔使啲次事件添。我哋都知道我哋香港人。在中國這個南邊這個最邊的地方，我們是曾經是殖民地出來，我們是華人，我們知道北京是多強，我們知道香港現在在一國兩制下，我們是站在一個很有趣的位置，就是我們全部 aware 的，我們全部有這個意識的，我們不是傻更更不知道有這麼複雜的世界的。這個就是最即係好緊要嘅一個意識。咁The Boys 佢哋都係認為，我哋千祈唔好跌落去是但一邊。譬如話冇一個美洲人，千祈唔好跌落去話我哋一定要同化，即係一邊就係同化嘛，另外一方面就是分裂啊嘛。即係佢話我哋唔需要跌落去同化同分裂嘅，我哋係可以做到嘅，我哋可以攞到一個更高嘅整合嘅。佢當時咁樣講嚇，咁佢最主要就係反對同化，亦反對分裂。咁應該點咧？咁佢就話我哋要保持一種 double consciousness。咁呢個我覺得香港主流嘅抗爭者都係有呢啲心態，或者甚至好多所謂建制派嘅温和建制派都有。但係兩邊嘅有啲激進或者極端人士咧，我就覺得佢哋失咗個 double consciousness， 佢哋變咗一個單向意識啦。即係有啲非常。藍絲的人，直情我有個有班，因為我在北京有些北漂的群組的嘛，北漂群組就嗌曬交啦，唔使講。咁但嗌交嗰時咧，有些香港直情我知道係邊個添，香港人嚟嘅，佢就話而家快啲一國一制，快啲中國統治，中國統治先好咁樣，即係咁樣嘅，去到一個咁 one track mind 單向意識。咁另外一邊，我相信亦有些人就而家諗緊話，我哋分開獨立。我哋抗拒抗爭，即係完全再冇辦法維持到呢個雙重意識。咁係咪因為呢種雙重意識係我哋暫時可以兼顧咁多矛盾嘅思想， 而同時保持到某種嘅政治共同體嘅感覺。我唔知道，我自己即係提出一個咁嘅可能性，亦可能因為咁，我哋或者揾到條出路嘅。即係我相信，如果因為如果香港人係個都譬如話我亂咁唔係亂，我即係舉個例啊。如果話譬如話某啲極端伊斯蘭分子，咁佢可能根本唔會同諗住有另外一種路嘅，就係同你死過嘅啫。譬如話佢聖戰者，咁佢同你死過。Islamist 我唔係話伊斯蘭宗教徒啊，我係即係 Islamist 嗰種伊斯蘭主義分子、聖戰分子，佢哋可能就係 one track mind 啫，一條思維嘅啫。咁一條思維有時係好難嘅。咁大陸好多衝擊香港海外留學生嘅連龍牆嗰啲人都係一條思維喎。問佢點解衝擊啊？話香港係中國嘅，中國就一個得一個啫。咁講來講得嗰兩句，即係唔可以諗五大訴求嗰啲，佢哋唔知咩五大訴求。就算知道佢都唔係好明瞭香港點解要做啲嘢。咁佢仲係講緊一個中國香港係中國。咁即係嗰啲都係好一條根嘅。咁但係香港人似乎大部分其實唔係，否則我哋已經倒埋一邊噶啦，即係。一系就同化，一系就分裂。但系我哋可以做到冇分裂。我唔知呢个系，但系我即系觉得香港人从细都训练到自己只企喺一个咁嘅位度。咁呢个位有时能够帮我哋处理到一啲好大嘅矛盾，或者呢个系我哋少少希望，或者系我通过我哋今年嘅全面政治，或者有揾到一条出路。但系。講到尾，我亦自我坦白一下。講到尾，我都認為，其實最後以我一個人嚟講，寫嘢嘅人或者講嘢嘅人，我淨係講，淨係可以講咩咧？淨係講話，我成日想叫醒北京。喂，你哋應承咗好多嘢，你哋承諾好多嘢，嗰啲承諾、嗰啲應承，我哋曾經都有過嘅。你哋可以翻轉翻去嗰度噶。轉回那裡是對大家都最好的，連香港的民族主義都 會消停一點，都會安靜一點，因為真的其實是一個好的安排的。為什麼你搞到這樣？你們為什麼要搞到這樣？ 將香港就搞到這樣，因為 我不可能說話給其他人勸大家一個怎樣勸的嘛。我如果寫東西，我就叫醒他們，咁佢當然唔聽啦，咁唔聽咁都辦法，咁都係唯一可以做，仲係講翻原來嘅嗰幾句嘢，咁即係叫唔醒佢哋又冇辦法嘅喎。咁但係你仲有咩可以做呢？一個寫文章嘅人，咁所以我讀一讀兩段嘢，我都係最近睇到喺網上，一個就林恆子先生講嘅，佢話全港有誰不想有效的止暴制亂，可是。谁能叫停已忍无可忍的抗争者？谁能令林郑贴地地摆平抗争者的愤怨与怨恨？看其出手，林郑市长实在无此能耐。看来香港要重回安定繁荣境地，除非管治班子大换血。即系佢呢个就系佢讲嘅。咁第二個咧就係、是、又係一個網民寫嘅，佢就話停，大家都想，但邊個先可以停止呢場爭戰啊？責任係當權者，唔係乜都做唔到嘅示威者。只有你可以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只有你可以停止警察濫暴，只有你可以回應民間訴求，只有你可以平息民憤，而你乜都唔做。只是匿在後面譴責，將所有責任推在班小朋友度，你算乜嘢領導人？講完。 好啊，好多謝啊，陳冠中先生好精彩嘅同埋好啊好呢個時間把握好好啦，因為一個鐘都唔使就可以將。九大鬼好清楚地勾勒出嚟，又回應到我哋當下香港嘅政治困境嚇。咁所以我哋嚟緊，我哋會有充足嘅時間討論嚇。開始之前，首先我啱先我哋遞咗個捐款箱俾大家啦嚇。咁再一次多謝大家對呢個文化沙龍嘅支持嚇，因為我哋呢個沙龍其實已經運作咗兩年嚇。咁基本上都係一班朋友一齊 搞嘅，咁我哋都係義工啦，但我哋都需要有啲最基本嘅開支呢，俾一啲幫忙嘅朋友，咁所以多謝大家嘅支持先。我先開個頭，想問兩個問題，然後再開放俾大家去討論。即係你講九大鬼嘅時候，一開始咁第一個問題就係、我諗其實大家都好關心嘅就係、點樣避免你所講嘅地方民族主義啦，係咪？然後你提出咗幾個可能性啦，即係喺歷史嘅經驗入面，第一就係俾譬如俾香港俾佢有足夠嘅自治啦，有憲政啦，甚至給予佢一啲嘅優惠政策啦，咁可以能夠令得喺一個大國之下咧，嗰啲唔同嘅族群咧，能夠可以唔會分離出去。但係似乎而家走到香港走到呢一步咧，啱啱咪同你所講嘅呢幾個可能性咧係背道而馳嘅。所以其實香港，我諗其實在座所有朋友都感受到，其實一國兩制去到而家呢一個，譬如去到今日咧，其實已經係走到去最危機或者最冇辦法，好似冇辦法翻轉頭嘅邊緣啦。而你最後嘅總結，似乎你覺得個主動權其實喺中方手上，係咪？即係所謂即係呢場嘅運動，如果係有一個比較好嘅所謂嘅結果嘅話咧，其實好視乎中國政府點樣做嚇。但我想第一個問題想問嘅就係、其實會唔會其實會係個情況會更加壞？更加壞意思即係話佢既唔俾我哋憲政啦，係咪？從2014年我哋雨傘運動爭取我要真普選，一路走到而家，我哋見到嘅似乎中國係恰恰係走緊另外一條路，即係對年輕人嘅政治參與徹底地封殺打壓，然後我哋嘅政改遙遙無期，然後香港嘅社會矛盾一路路加劇，然後喺呢一場運動入面走到你見到係一路路螺旋式地一路路上升緊嘅。咁其實我想第一個問題問嘅就係、其實或者你自己喺北京住咗咁多年啦，究竟中方喺去到呢一個位，其實佢點樣睇香港呢個地方呢？或者其實我諗喺我哋或者係喺全世界眼中，似乎一國兩制呢個咁樣嘅所謂嘅偉大嘅構思，似乎已經走到盡頭。如果走唔到落去嘅話，我啱先問嘅問題就係我擔憂就係、佢可能佢唔僅僅係取消區議會選舉，唔僅僅係會實行緊急法，即係我諗緊最 worst 嘅會唔會佢直接派一個人落嚟去管治香港？即係會有一個更加即係我哋會唔會有一個咁樣嘅可能？嗱，呢個係第一個問題，即係話其實我想了解啊，究竟或者從你嘅角度，究竟中方嘅思路究竟係啲乜嘢咧？咁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係去到後尾你所講嘅另一個好有趣嘅問題，就是、你所講嘅 double consciousness 嗰個問題啦，即係雙重意識係咪？咁我諗呢個亦都係你似乎好努力地想喺即係。我想大家都意識到呢一場運動入面呢，其實香港人呢個身份，我哋而家成日講香港人嘅主體性啦，香港嘅身份認同啦，或者香港作為一個政治共同體啦，其實已經應該所有人都好感受到嘅。只要你喺街頭，應該都即係過去呢幾個月，應該大家好感受到一種香港全新嘅香港人嘅政治身份，其實係出緊嚟嘅。而任何嘅身份似乎都係需要現實政治嘅一個呼應㗎，係咪？即、就、係、是、現實政，即係話你呢個身份認同其實唔係就係口講㗎嘛，其實你係需要一個現實政治制度嘅回應你呢種嘅認同㗎嘛。所以好多時候嘅矛盾就因為你呢、這個而家個即係香港人譬如要求有自主、有自治，要有普選，而上面呢中國政府唔俾你，咁所以就係你嘅政治意識或者你嘅主體意識呢，同呢個現實政治之間有巨大嘅落差，係咪？所以大家會好痛苦，或者會覺得好唔受尊重，或者會覺得好受屈辱。嗱，我諗其實係一個咁樣嘅情況。咁所以你似乎係想提出一種叫做雙重意識或者雙重身份。其實我覺得可以加多一個講法落去嘅。其實我覺得有三重嘅。其實喺今次嘅運動入面，其實多咗重嘅。唔單止係我想講，唔單止係所謂中國人嘅身份認同、香港人嘅身份認同。其實今次運動入面，大家見到其實有個 global 嘅面向嘅。即係香港其實好意識地將香港 locate 喺一個所謂嘅全球嘅視野入面啦，爭取國際嘅支持啦，或者將香港作為一個國際或者全球嘅城市去定位自己。咁所以你記得 大家應該由 G20 即係六月份開始喺全球刊登廣告開始咧。其實我覺得係有第三個，似乎喺呢個運動入面，所謂第三重嘅意識咧，就係、是、你作為一個 global citizen 或者 cosmopolitan citizens 嘅身份出到嚟嘅。OK， 我明呢個咁樣嘅思路嘅，但係我個問題就係、是、OK， 當你又有雙重意識或者三重意識，但係點樣呢、這個現實政治或者現實嘅制度安排，點樣能夠去回應到呢個咁樣嘅啱先我所講嘅新嘅政治主體嘅出現咧？即係有冇一個可能？即係話除咗即係如果一國兩制走到盡頭，港獨話唔可能，咁仲有咩其他嘅 alternative？是去呼应这种的新的政治主体。 刚才我都一开始都有讲话，其实香港这个夏天可能会补足了很多理论的不够或者调整了他们的。譬如说你说我们有三重意识，我都认为可以讲得通，你可以成立到这个讲法。那这个的确是超过了迪波尔讲的双重意识，即是人有两种意识同时可以兼存，然后他可以在一个很艰难的情况能够找到个位置，能够安心立命活下去。那这个可能香港已经是有个三重意识的了，被逼出来了，已经有了。那这个的确是或者可能到适当时候一个新的形势出来，这个是会发挥到作用的，我觉得。而不是完全去到单一思维的时候，单一思维可能是议员对立，披此即彼，咁呢个情况系冇解嘅，可能解唔到嘅。但系我唔知道个新嘅形势会点，但系起码香港人有咁多人有呢个准备，三重意识嘅准备，其实系一个我哋嘅优势嚟嘅。即系如果我哋全部得翻单一思维，一系就话认同晒中国，一系就同佢就系撑过，咁可能系结果冇解嘅，反而冇解嘅。咁啊，头先讲我亦讲咗一啲。好似想翻翻去當年咁嘅，其實我當然對而家個翻翻去機會覺得好細啦，因為過程已經係越走越另外走去另外一個方向，加上實體上多咗個中聯辦咁大嘅機構，從即係喺2000幾年開始就越嚟越參與，咁2003年參與，到後來係雨傘之後，到梁振英嗰時嘅倚靠對佢，所以變咗係越嚟越難啦。覆水難收的感覺是有的。那我講話我自己仍然是希望叫醒話，其實曾經有個制度是可能是最好的，只不過自己偏離了啫。即係如果是政治學嚟講，就是一個應然的態度啊。即係應然嚟講，可能就是其實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如果真的落實到政制上有一個解決的方案，即係雙普選。是大某種形式雙普選大家接受到的話，可能是最好的。但是現在很明顯當政者不是這樣看，而且他們因為官僚體制已經進了來，他們是未必回到頭，他們是很不幸走去另外一個方向。那這個方向之後那步是什麼呢？那我就大家都是估的了，即我真的不知道了。因為就算知道，即沒人，我想在座很難有人知道，因為是估的了，全部已經不是看過去這麼多年的變化歸納出嚟嘅嘢，我等一陣間可以大家討論，但係呢個好 speculative， 可能唔知需唔需要咁應該點樣睇，因為我自己睇唔到而家點。除咗頭先我講嘅，如果北京當局有個新諗法，個情況可能改變，否則嘅話，我唔覺得會好大改變。我亦等於我比較認同咗而家論述中話責任係喺北京政府嗰邊。而香港政府已經是一個聽話的政府，而不是因為香港政府還有些人咁死頂三思十一，然後就林鄭因為是優才生不知咩唔肯認錯，即係淨係呢個咁嘅角度去看呢件事，可能已經不是了，咁已經是北京了，咁即係你改變林鄭都冇用了，因為佢都唔係佢話事，咁所以我是比較傾向是北京。咁北京你點樣講掂北京呢？北京不是由我們可以講得掂的，所以我都不知道。還有一個問題嗎？ OK， 補充一點、中方前兩天就說這場運動已經接近這個顏色革命了樣、大家知道顏色革命的意涵、就是覺得你是要推翻現政權、但 我記得早一排李立峰，即、就是中大李立峰教授做的一個民意調查呢，他講了一個數字，其中一條問題，他說其實在今次的 即係佢訪問啲現場嘅抗爭者，如果我冇記錯嘅就話，其中一條問題就話，如果今次嘅事件能夠得以合理地解決，就話即係意思即係譬如五大訴求得以滿足，咁你愿唔願意繼續留喺一國兩制嘅框架入面咧？咁樣，咁個比例咧係差唔多接近七成嘅，嚇，即係願意。嗱，所以其實佢嗱，即係即係呢個數字似乎想講就話，即使去到而家呢一步咧，好， 即係抗爭者嚟嘅， 係啦， 前線嘅。 應該是即係應該係抗爭者啦，我冇睇到佢具體嘅數據，即係似乎想説明嘅就係話，好多人即係你見到佢哋好似好，即係取一個好決絕嘅態度，但係而家仲係覺得如果問題得以合理解決嘅話咧，其實大家都仲對一國兩制咧係抱有盼望，或者覺得希望嘅。所以其實呢個係我自己嘅判斷，就可能呢個係最後一次嘅機會俾中方。但係過咗呢條，譬如今次運動再過之後，點樣走落去呢？我諗大家都其實都唔知道嚇。OK， 我將個問題 OK， 沈建勳先生嚇， 我問問題啫，陳冠中。一國兩制呢個概念咧，係一個理論嚟嘅啫，亦都冇人任何一個人實踐過嘅。Double consciousness 呢個概念咧，喺我哋呢度唔係咁容易適合嘅原因咧，因為美國嗰個情況啊，黑人你大家都記得，1962、1963年當呢個民權運動要興起，金乃迪兄弟共呢個民主黨用咗幾大嘅力，佢仲要有北方嘅力嚟到壓制南方嘅力，然後先至可以推行到，所以嗰、那個。佢尋根啊，70年代開始可以話有翻少少尋根運動，大家都記得美國，但好快就冇咗啦。因為佢唔係好似香港同國內嘅情況，你係冇一個白人社會係 dominant 到可以係一個你覺得係一個威權社會嘅欺凌啊嘛。所以佢可以容許兩種意識存在。咁你香港咧，我哋係難嘅。即係我先講呢個我自己嘅睇法。我反想問你哋，你嘅問題，你都比較觀察清楚喺國內。其實我諗你都好難答，大家不如諗下一國兩制呢個概念。其實咧，鄧小平提出嚟嗰陣時候咧，係冇具體內容嘅。所謂高度自治嗰、那個、那個演繹啊，亦都係虛嘅。OK， 要萬事留一手嘅。所謂普選啊，個架構點解可以有831？而家我想問嘅問題就係、是，你講緊係30多年前嘅一個概念啊。嗰陣時嘅大陸社會咧，嗰、那個經濟又好，政治世界地位咧，同今日係唔可以相提並論。當年鄧小平佢哋嗰個仲係好弱嘅，香港係佔咗90%多嘅外匯嘅。佢哋仲有 GDP 就嚇死人咁窮啊！佢今日唔係，今日嗰個係習近平啊，係連鄧小平佢都要被掃開噶嘛。佢係威權到淨毛就到，跟住就毛你，即係冇咗江澤民同胡錦。佢覺得呢兩任咧都係不足以中興一個強國啊嘛。佢同鄧小平相反，鄧小平係韜光喺國際嘅層面，佢唔係佢一大一路佢要行。调翻转，从来都唔会咁嘅情况。所以究竟一国两制呢个概念系，当然如果有，因为你有你同我好良好意愿嘅一国两制构思嘛。咁但系真正落实，如果而家对于中国大陆呢一代嘅领导人 ，OK， 尤其是而家个理论基础又喐紧噶咯，唔系80年代嗰种比较自由气氛嘅情况噶啦。而家係將會佢哋嘅一國個兩制，佢唔會講佢一定係用一國兩制嘅幌子嘅。就算你第日點轉啦，都係用一國兩制呢個幌子。咁如果唔係嘅話咧，咁你咪變咗一個深圳嘅特區咯。咁啊唔會嘅，起碼但係個 西藏仲係自治區啊。 係啦，西藏仲係自治區。你話幫兩聲，用點自治啫？你真係點自治啊？幾時自治過啊 ？OK， 所以咧。而家想去探討嘅就係話，當大家仲要去 sell 緊，你好難 sell 嘅一國兩制嗰個概念，因為你唔係講理論啊嘛。 你讲理论，我有个话，咁你讲喎，即系有班傻噶嘛，嗰班，即系所以佢嘅力好难噶，你即系民主回归派咧系好难噶，佢哋而家，因为你讲 sell 嘅一国两制，你咁讲出嚟，我哋大家都讲过，一国两制咁，梗系即系唯一嘅解决白方案啦，咁唔系咩方案啫？我哋嘅主观良好意愿个一国两制概念，究竟系唔系而家现在嘅领导人？嗰、那個概念呢，如果唔係，你有冇一個唔同嘅睇法呢？即係我冇答案啊！即係我知道入面一定有部分係有，你明嘛？黃奇帆嗰啲傻佬咪係囉，即係有嘅，你明白？嗰啲經濟佬啲咪其實佢係有嘅，但係政治嚟㗎嘛呢、這個，你明白？佢係望住你香港驚你變新疆啊，佢驚你影響新疆啊，驚你影響乜啊？因为你点解要打港独？因为咧讲到民族主义咧，系中国大陆共产党最脆弱嗰一环啊嘛，最自卑嘅一环嚟噶嘛。你唔系佢最脆弱嘅嘢嚟嘅，所以佢唔可以点会对台湾将台独、港独冚唪唥扫埋一起咁。你唔系，所以梁振英系最大嘅，即系佢哋嘅功臣嚟嘅某个意义上，系输咗某啲人嘅意愿。所以我不如就系拎出呢个问题嚟讨论啫，即系话你有咩选，你有咩选项啫？你突然讲咁，即系第一个嗰、那个鬼系地方民族主义嘅兴起，咁有咩路咧？我哋唔系新加坡，你讲嗰双重意识、三重意识都有啊，马来西亚咪咯？咩唔係啊？ 好多少數點 係嘛？佢都有噶嘛，但係佢嗰個係一個平等嘅社嘅一個總體嚟噶嘛，群體嚟噶嘛。理論上啊，雖然唔係啦，你喺馬來西亞，你要申請，你要做咩董事長，你都要一定有馬來西亞裔嘅人，即係有個馬拉人啦，係咪先？即係佢都有啦。新加坡啦，新加坡亦佢啲人數差太遠嘛，馬來西亞唔係㗎，你數數嗰啲人口啊，咁我唔講到咁遠啦，我就講話一國兩制呢個概念啊，大家再 sell， 我哋有咩出路？如果要令到現有當政嘅人，假若你話可以說服佢哋，你必須要將鄧小平當年唯一可以仲壓下佢哋嘅啫。嗰、那個內涵挖出嚟 ，which 係啊，鄧小平識鬼咩？佢點知啫？後邊啲人噏出嚟，咁兩個就呃下人嘅啫嘛。佢唔係咁諗噶嘛。佢係咩叫自治啊？你同我心目中嘅自治概念，同佢心目中嘅自治概念，西藏自治咯？你講咩啊？即係所以咁咯。陳總，你呢方面你比較熟。 我自己都好同意好多你的观察，基本上同意嘅。咁但系咁样，首先我话明我只系讲思想啫嘛。咁啊，所以我就讲思想啊。咁啊，第二咧就系、其实一国两制系存在嘅，即系我只要喺大陆住嘅人知道，香港的确未系一国一制。喺一國兩制啱啱出嚟嗰時咧，我哋有好多人係攞咗個理想型，我哋心目中嘅一國兩制，以為可以有啲樣嗰樣。咁啊，但係就算係嗰個時候咧，係都冇理想型咁好噶啦。但係咧，的確有一個比較厚身啲嘅一國兩制。咁呢個一國兩制咧係越嚟越薄嘅，佢薄絲絲嘅而家。咁啊，點解仲要反逃犯咧條例咧？因為佢真係仲喺嗰度仲篤兩個窿添，篤一個窿啦，起碼。咁呢個就可大可小，所以。這個逃犯條例其實是違反一國兩制的、啊、即是破一國兩制的，因為一國兩制理論上 就應該有個防火、這個防水牆，你的牆出了個洞，洪水就可以進來，所以這個是、越來越薄的一個象徵。我亦係講過，真係越來越不看好這個，我們要回到個原位，因為、我又唔識啊，作習近平啦，但我聽到佢嘅嘢咧，我就唔覺得佢係個諗嘢方法係諗住啊點樣平息一啲，令到大家可以一齊共存啦。咁即係佢唔係咁樣諗嘢嘅人嚟嘅，即係但你好我又好啊，咁即係唔係咁。咁佢一定會保留一國兩制嘅名。咁呢個就係最奇怪就係、其實中國政府信誓旦旦日日重要場合都講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嗰啲喎，仲提過而家、今次都十雙十都仲提嘅，唔係雙十，十月一號，十月一號又提起，係呢啲啊醜聞之源啫，我唔係話認同嘅中華民國在台灣嘅。 佢又提起咁啊，其他香港李立峰嘅調查又係大部分人都仍然接受一國兩制嘅。咁其實兩個都接受一國兩制，都講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內容當然完全唔同曬啦。咁但係香港人有多估咗一國兩制可以做到乜，但係少估咗一國可以做啲乜嘢。咁但係嗰邊咧根本就而家係從間接統治，頭先提過轉做直接統治嘅，要盡量變咗直接統治，多方面直接統治。咁所以呢個係好難翻轉頭，我都覺得認為而家呢個係比較悲觀嘅一個局面嚟嘅。 OK， 好，有冇其他朋友問題可以隨便問 ？OK， 呢邊先。 首先好多謝你個分析，非常之有趣。咁不過咧，我諗有幾點我想回應翻。第一，即係我係絕對贊成你嘅講法，係要攞翻一國兩制出嚟講嘅，因為你冇咗一國兩制，基本上唔使講嘅，即係已經個故事已經完咗嘅啦。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好似即係大家都講，鄧小平當時咪傻傻地講好，還是有班智囊度橋俾佢？無論點都好啦，就有啲似翻好似加拿大，即係我哋講 multiculturalism 嘅嘢。咁講翻啦，即係少少嗰啲咁樣離身啦。我係加拿大人嚟嘅，咁。Multiculturalism 講咗好多年，又有個法又成。其實如果大家具體去睇咧，加拿大嘅 multiculturalism 咧，基本上冇嘢嘅，即係我哋叫做冇牙嘅政策嚟嘅。咁但係佢就俾咗整個加拿大人一個想像，就係、是、我哋點樣可以共同存在。咁我覺得一國兩制某個程度都係一個想像。咁如果我哋唔去 argue， 即係我哋唔去 push 個 boundary 嘅話咧，而家咪佢 push 過嚟咯。即係我諗而家係呢個 moment 咧，我哋點去 push 個 boundary？咁當然，即係我絕對反對港獨，因為我覺得睇唔到香港有咩可能呢樣嘢，亦冇必要去製造呢個咁嘅矛盾出嚟。咁第二，我想回應翻你頭先講個 double consciousness 嗰個概念。咁其實呢個概念唔係 fix 噶嘛，即係我哋所謂嘅 second conscious， 即係關於我係 ethnic minority 呢個概念係不斷變緊噶嘛，同樣都係 negotiation 嚟噶嘛。咁所以頭先話係咪我哋有第三個嘅概念咧？其實我有少少 doubt 嘅，因為其實我反而覺得而家有趣嘅地方就係作為一個華裔嘅加拿大人咧，我反而覺得特別嘅地方就而家出現咗個 Hong Kong diaspora 呢個概念出嚟，因為以前我哋只係 Hong Kong Chinese 嚟嘅啫嘛，即係我哋係 overseas Chinese， 咁而家好明顯地咧，大家開始 claim 就係我 overseas Hong Kong Jew、Hong Kong guy、Hong Kong whatever， 即係呢個咁嘅概念咧，其實而家翻嚟影響翻香港人咧，覺得係、哦，即係我哋所謂本土咧，其實已經係一個國際本土。咁我覺得係點樣去運用翻呢個概念咧，去進一步去 negotiate 呢個 boundary 咧，反而係我哋而家要考慮嘅問題，而唔係話我哋唔要佢。你唔要根本基本上故事完咗㗎啦，即係大家可以翻屋企啦，預備接受香港係中國嘅二線甚至三線城市。即係如果我哋仍覺得我哋仲有機會係一個一線城市嘅話咧，唯一嘅方法就要 push 個 boundary back。咁呢個我自己的意見。 有冇回應？ 我都同意。 即如果咧，陳冠中，你即係同埋在座嗰啲有好多有識之士啊，有啲做理論工作嘅人朋友，其實咧係可以組織一啲咧係有系統地從理論層面去將一國兩制，嗱你要研究曬埋馬列嘅，研究埋佢哋嗰啲情況㗎嚇，係佢哋可以捉住啲罅嚟到將佢再具體化。嗰、那個自治嘅概念有幾多個例子？所謂自治，當我哋提當年俾基本法入邊寫到高度自治啊，唔係淨係自治啊，究竟講緊嘅係咩概念出現嘅嘢，而係有咩具體內容係喺理論層面上係適合高度自治嗰種實施，即係多啲做一啲理論文件嘅，即係你知大陸係食呢套，你係要有理論基礎嘅，去喐佢咯。要大家揾邊啲理論家大家做。 雙普選咪就係一個 雙普選係一種方式。你高度，我亦想從理論層面，所以咩高度自治？你係雙普選係一種選舉一個管理。嘅咩啫？雙普選唔會同你講到呢個教育入邊嘅國民教育㗎，佢唔會同你講到呢個雙普選解決咗，唔會即刻 automatically 就解決咗呢個法官係唔係可以有外國人做？ 但係雙普選係一個政治， 唔係我完全同意你㗎，我大佬千祈唔好喐啊嚇！我好同意雙普選，大佬啊，我只係講俾你聽，我哋講緊嘅可能唔係兩樣嘢嚟嘅。Okay, let's not argue. 雙普選唔係萬靈藥到，因為佢入面冇呢啲內容啊嘛。 你商保選咗啲人之後，嗰啲人都要有內容噶。嗰啲人你都話俾佢聽，喂，法官唔喐得噶喎，國際嗰啲嘢，因為如果喺呢個普通法同大陸法之間，你從呢啲層面講，你先至係商到嗰個高度自治係真係落實嘅理論基礎。我覺得要做工作咯。 OK， 我哋 hold 住先。OK， 俾其他朋友問問題。好，啱 先答一答先。 OK， OK。 首先林鄭特首好似認為高度自治係低過自治嘅。咁即係自治係唔接受到高度自治就得咁樣嘅喎。咁另外就係、是、大陸就好多資源擠咗去研究香港，即係香港相對係冇咁多資源去研究大陸、研究香港。即係大陸嗰啲好多學者、好優秀嘅年輕法學家都喺度寫緊點樣用國家嘅立場去管治香港。我哋真係好唔夠力量去對抗嘅。即係但當然仍然同意要做啦。我諗有學者個別學者做緊。咁另外一樣嘢就係我覺得一國兩制，即係基本法一國兩制、中英聯合聲明等等，有一連串嘅嘢咧，亦到而家仲係最有法理根據，有基本上歷史上實踐過一輪，所以暫時嚟講仍然係一個選項嚟嘅。雖然呢個選項係越嚟個機會好細，但係係一個明顯嘅選項。而其他嘅選項咧係唔成立嘅，可能個其他選項根本係不可能出現，或者係會代價好大，或者係非常邪惡。即係總之冇第二啲選項，即係而家都冇人講到第二個選項出嚟。咁而家得翻一個選項，呢個選項嘅機會又好細。咁另外選項嘅對面就係全面管治，一國兩制為名嘅真嘅全面管治。咁而家就係一個咁嘅情況。咁所以我都認為只可以暫時用企翻喺一國兩制嗰個豐滿啲嘅理解嗰度去抗衡其他啲論述啦。如果你真係拋棄咗一國兩制，走向香港有些朋友講嘅獨立啦，咁就可能就根本冇乜好效果會出現，我相信。 OK， 後邊嗰位朋友。 大家好啦，咁我想讲一讲咧，就系、是、关于呢个嘅，都系第一季嗰个问题，就系呢个嘅民族主义同埋分离主义，到底去点样去处理？咁就近排咧就开始系有啲倾装活动啦，咁我就同翻啲即系可以当系年轻呢一辈啲人去谂港独。咁即系我一开始咧就都觉得咧港独系冇乜鬼前途嘅，即系未来好暗淡。但系我一定要谂嘅一个问题就系、是、香港咧，其实都可以话系大限将至。咁五十年不变讲咗啦，即系可以话时间咧喺度倒数紧嘅。咁但系问翻大家就系、是、觉得香港五十年之后到底想要啲乜嘢咧？即系虽然就话会归翻中国所有啫，但系相信大家心底个佢都会觉得其实系有啲嘅价值，例如系呢啲嘅自由、呢啲嘅法治、呢啲嘅独立性系应该得以保留。即系你唔会希望五十年之后就香港冇咗，觉得你要做啲嘢。而点解我会问翻？即系我身边好多同友。朋友都會覺得咧，就係一定係支持呢個嘅係民主呢個民族自決嘅，即係比較傾向港獨嗰一邊。而要說服佢哋點解會即係放棄港獨思想咧，我發現都係好吃力，亦都係即係體會到佢哋好多問題。即係好似頭先即係講者陳冠中先生所講啦，要令到一個嘅民族主義去脱離呢個分離主義嘅情況咧，有三個情況嘅。第一個就係權力下放，第二個咧就係一啲政策上邊有翻佢嘅正當性、程序正義喺度，第三就係一啲惠稅政策。咁當然第三者就是一個最膚淺啦，我自己都覺得。但係你會見到就係、是。即係香港呢個時機就係行咗回歸咗嚟，已經有成接近有成二十年嘅時間喺呢一度。咁同埋咧，呢三個嘅做法咧，係對於呢個政權者本身掌控係有利嘅。即係我自己一個香港人嘅身份啦，咁同中共嘅身份就唔同嘅。咁大家都知道中共咧就係、是、對於我嚟講就係一個好狡猾嘅狐狸啦，講嘅好多嘢都係會反口嘅。咁叫一個香港人去。而家我有兩條路去揀，一就係乖乖地中共話同佢講有一國兩制，咁所以我聽佢講。第二條路就係、是、究竟我哋要唔要行出嚟下一個民族主義嘅路線？就係、是、既然因為呢三樣嘢權力下放同埋程序主義呢啲嘢都係中共隨時佢自己話改口咧就可以一眼消失咗，即係你眼前佢同你講嘅呢啲承諾咧都係唔得以保證嘅。咁對於香港考慮一個前途嚟講，我而家表面上就有兩條路啫，一係就一國兩制。 即係有一個正當港人治港同一國兩制，另外一條路就真係自己要行出嚟。我哋唔講可行性，就係講翻要保護翻香港而家有嘅價值嘅話，就應該係我哋真係要自己行出嚟，話香港一個民族同中共咧，即係同中國呢個國家咧就分離出嚟。咁究竟對於香港人嚟講，佢如果係要成，即係想跟翻去中國一國兩制一條路嘅話，究竟即係想問一下港仔有啲咩睇法啦？都唔敢即係話呢個就係自己點樣香港點行。但對於我覺得就係、是、究竟中共應該要做啲乜嘢先可以挽回翻佢有嘅情緒症狀性？唔係話佢對於我嘅角度嚟講，佢同我講一國兩制啊，同我講港人治港呢啲，全部都係空話嚟，因為我唔會相信佢之後都可以會兑現到嘅承諾。特別係香港再過多一排時間，翻翻去佢講啲咩都得。咁所以就係究竟點去，或者另外一個角度就係點樣去說服我去唔行呢個民族主義嘅路線，而去聽從所謂嘅一國兩制， okay. 就係咁樣。 OK， 好。你聽多 一 個問題先 啦。 好啊。 好， 多謝呢位朋友先。 後 邊。 你話陳先生，其實我專程嚟問啲問題，因為先講睇法咧，就其實香港嘅情況就我相信，其實一國兩制係冇一個 contractual 嘅機制喺背後 backup 住咧，基本上係注定穩定嘅。咁即係話，今個難關過到咧，只要中國嘅意志下咧，香港遲早嚟一鑊嘅，即係我相信嚟緊係六四嘅啦。基本上，一係就好似北外咁樣 Belfast 咁樣嘅狀況，咁無可避免。即係我嗰番嘢講完喺呢個時候係諗應該做啲咩嘅。咁但係 Amy，OK， 今日問，因為我知阿陳先生咧，唔知頭先有冇講到，就係、是。因為你喺北京住咁耐咧，其實我覺得香港狀況好受到就係國際形勢同北京形勢所需，所以我想專程問幾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係、是、it seems that 咧，阿習近平咧係想用毛澤東個農村包圍城市個角度去睇個國際形勢，即係話佢想將佢嗰套咧宣揚俾啲非洲國家或者落後啲國家咧嗰套極權，慢慢就打敗自由世界咧。即係唔知你同唔同意呢個睇法啦。咁同埋即係如果你同意嘅話，你覺得成功機會幾大呢？呢、这個始第一啦，第一點。第二點就係話關於國內形勢，就係、是、你想，我想問，其實你覺得國內嗰個政治同埋嗰個公民社會發展係即係依五年啊，你觀察所得係快速緊啦，定係其實越嚟越慢，定係其實停滯嘅咧？即係你有咩睇法啦？第三個問題就係一個龜兔賽跑問題，就係如果大陸嘅公民社會係發展緊嘅，而佢哋嘅維穩成本亦都不停咁上升嘅話咧，咁得兩個可能性啫。第一個可能性就係、是。維穩成本最後爆煲，成個國家大亂。另一個可能性係咩？就是、公民社會快過維穩成本，而公民社會終於發展到令到中國變咗一個較為自由國家。咁你覺得即係個會係中國會走去咩方向呢？因為如果中國注定係繼續維穩或者甚至爆煲，咁香港都唔會掂啊。其實基本上，咁唔知道你有咩睇法咧？咁樣 ，OK， 啲好大嘅問題。 我唔一定記得曬你問嗰啲問題，兩位啲問題。我自己講自己嘢啦。我講過呢、這個即係雙重意識，其中一個就係、是、點樣處理呢啲咁複雜嘅嘢。因為如果大家認為呢個係唔行得通嘅，譬如以前嘅一國兩制方案都行唔通，又係本身係不穩定嘅。其實都啱，你講得都啱嘅。即係好困難嘅行呢條路。咁但係有咩其他路呢？咁係嘛？咁係咪其他路係咪會好啲呢？咁但係如果係喺雙重意識嘅情況下，呢、這個一國兩制嘅維繫係通過不停嘅抗爭嘅，即係或者叫不停嘅鬥爭，而家興抗鬥爭啊！即係要係抗爭先至攞翻嚟嘅啫。其實過去20年打咗多幾多場仗啊？其實以前嘅民主派都打咗好多場仗嘅，即係擋咗好多嘢。咁而家後來又繼續擋，繼續要求。咁辦即係仲係失敗嘅，仲輸㗎，好多場都輸嘅。但係因為我哋就知道，其實可能第二條路係仲唔通嘅話，我哋係明知道未必贏。死馬都當活馬醫咁打㗎咋。咁係咁延續落去嘅。的確好似你咁講係不穩定嘅。但係不穩定仲係一個講得通有根據嘅嘢。而不穩定嘅選項之外係可能北京已經有佢自己選項啦，就係、是、完全係假嘅一國兩制，譬如話係佢選項。咁另外港人可以對抗係乜嘢呢？咁可能都唔需要推到50年後去諗添，係而家都應該諗嘅，就係、是、 仲有啲咩選項？國際有會救我哋咩？我哋如果要脱離係會成事咩？譬如呢啲問題，咁係咪相對下我哋有二十幾年抗爭經驗，都係維護緊我哋心目中一國兩制？雖然屢敗屢戰屢敗，咁但係而且個一國兩制越嚟越薄。頭先我先講，但係仍然係維持到。我自己覺得我哋暫時係可以做嘅就係呢樣嘢，然後睇下係咪喺一個歷史時機嗰時，北京政府覺得或者以前的政策好過而家喎，咁呢個北愛卒之都有和平嘅一日啊嘛，係嘛？即係雖然佢哋用咗三十幾年，可能。 OK， 好，後邊嗰位朋友，個麥喺嗰邊，個麥喺我後邊 ，sorry，OK。大家盡量每人問一個問題好冇？因為好多朋友 ，OK，OK。一人一個問題。 我想問一個關於理論建構嘅問題 ，rather than 一個實際我哋可以點做嘅問題。就係依家關我哋知道特別呢幾年香港人嘅本土民族意識越嚟越高漲嘅時候，但係同時其實頭先都有提到，我哋嘅國際意識其實唔係話減弱咗，一樣都係上升緊。咁樣其實因為我哋一直以嚟嗰種教導咧，都係覺得左翼同右翼好似天生就係互相矛盾啊，互相相對啊，覺得一定要。Either or 啊，咁樣去選擇。咁依家其實當我哋見到香港人嘅身份意識同國際意識都係一齊高漲嘅時候，會唔會我哋可以花啲時間喺一個理論建構工作？其實係咪一定要兩個揀一個咁樣選擇呢？或者定係我哋係一個新嘅道路走緊出去呢？咁樣。 OK， 當然唔需要二揀一啦，係咪？兩個身份政治係嘛，同埋國際嘅支持，當然唔需要二揀一啦。是不是問這個問題？ 是對他說我們可以多一點的理論，因為似乎我們一直以來的理論都是兩邊是 這樣。是的， 我自己這裡有些朋友知道我是比較左的即不是左派的左，是左翼的左，所以我都覺得 地產就是我們其中一個對手來的。所以問題是我們香港是就算是本土派 都一路是比較就是經濟上是有傾的，咁即係信奉佢哋嘅本土派同黎智英同林恆子基本上差唔多嘅理論。咁我自己會希望有個慢慢有個一個左翼嘅論述可以出翻嚟，係配合一個國際嘅開放嘅民主嘅左翼老即係論述，可以喺香港出嚟，因為第時都係需要有呢個嚟到矯正翻香港咁多深層矛盾。 OK， 好。 Hello， 我自己覺得咧，如果我哋想說服翻而家嘅領導人咧，去翻去一啲我哋比較大部分香港人咧信嘅真正嘅一國兩制咧，基本上係好冇可能嘅，因為其實我哋心目中嘅一國兩制咧，係我哋香港人一廂情願。是對我哋好嘅嘢，而領導人佢諗緊嘅嘢係唔係對香港有幾好？咁所以我會覺得我自己會覺得啦，係香港剩翻嘅咧就係唯一就係、是、香港對於國家嘅作用有幾大？就是我哋唯一而家剩低落嚟嘅护身符嚟嘅。我想问一下，譬如陈冠中，你喺内地啦，住咗咁多年啦，照你嘅观察，而家香港对中国嘅作用剩低翻几多？而呢个作用，你估计可以维持几耐？因为呢个护身符就系真真正正维持一国两制。嘅方法嚟嘅，因为冇咗呢样嘢咧，其实佢听朝早就可以宣布一国一制，就唔需要再理你任何其他所有嘅元素噶啦。咁，譬如佢话五十年不变啦，如果我哋仍然维持到对中国内地有一定嘅作用，我深信其实。五十年之後，佢都會自動自覺，因為香港嘅呢個作用咧，佢會繼續維持 我哋心目中嘅所謂一國兩制咯。咁你覺得呢個作用仲有幾多啦？同埋可以大概維持幾耐啦？同埋我哋仲可以主動地做啲咩嘢，將呢個作用繼續落去咧？ 清楚。前一排咧，內地嘅言論基本上都喺度講，香港都要你走下坡啦。香港經濟對中國其實唔係咁重要嘅，咁啊講咗好輪一輪都係好反面嘅。咁而最近呢個夏天咧，就好似黃奇帆嗰啲又出嚟講翻，想兜一兜話其實都有幫助嘅，對中國好多幫助嘅。咁我哋香港人都有人指出話，其實香港仲係好關鍵嘅，就對金融商方面啊，呢個物流嘅嘢啊等等，仲係好關鍵嘅。咁但我自己一路都有講話，其實唔等於呢個有啲似即係中國靠香港定香港靠中國嗰樣嘢有個咁嘅爭論。咁有啲人話啊，中國其實仲係好靠香港。咁有啲人話香港就靠曬中國啦，即係主流內地嘅論調係話香港冇中國就死㗎啦。咁其實都唔使去到咁極端嘅，即係香港嗰個佔中國 GDP 而家好細嘅啫。咁啊，佢仲係有啲功能，咁亦係事實。咁係咪功能大到話，如果真係北京要？只是為了這幾個功能 就放過香港呢，我都覺得都未必是的。但是 同樣我如果是北京領導，我何必整死香港呢？ 我有沒有需要整死香港先？它有這麼繁華的城市，是香港，是中國一部分， 是一個榮譽來的。如果整死了有什麼好呢？就現在還有一點點利用價值就更加好，就算不是香港作為一個這麼有型的城市，我保持在中國都沒問題。中國不需要特登整死香港，就算佢功能越嚟越低，但系佢的確唔可以話佢係靠香港。但系佢有冇用到香港喺某方面呢？仍然有嚇。咁、即係中國有冇俾菜俾水出香港呢？都有。但系我哋以前如果有就政策唔係咁，係咪一定要靠佢呢？亦未必。同埋我哋都俾錢佢係嘛？咁即係唔係話靠佢，我佢又唔係佢靠我，我又唔係我靠佢。本來一個共存嘅方法，一個可以互利嘅共存方法。點解我哋唔要呢？咁但係多數嘅論述，包括內地嘅，都係好一面倒嘅，就話香港功能好細，其實或者中香港而家係全靠香港嘅啫。你只要我哋斷水，佢哋即刻投降噶啦。咁即係呢啲言論都出咗嚟㗎嚇。咁呢個係其實係就推到極端嘅啫，冇乜理由一個咁嘅中國城市，因為佢功能細，你就要殺咗佢，冇可能㗎。咁而且香港唔係冇功能，仲係有啲功能。咁所以呢個我覺得有時我哋就係有啲言論係推到好盡，而係又係一係得一係唔得，一係要一係唔要，一係靠一係唔靠，其實都有共存嘅理由喺度嘅。 係，咁大家喺1997年之後或者1997年之前咧，都留意到香港同政府，即係香港人同政府、社會同政府，其實都有好多大大小小嘅唔滿意啊，或者係發生一啲暴動、動亂，然之後市民去上街遊行。咁但係去到而家，香港回歸咗20多年啦。咁如果大家頭先討論咗咁多一國兩制，大家好似對一國兩制都冇乜信心，會好即係有一個 full picture 或者係好 full body 咁樣行落去。咁如果長遠嚟講，50年之後、100年之後、200年之後，香港社會要用一個乜嘢形式嘅政治體制繼續行落去呢？如果要5年一次、10年一次、15年一次發生大大小小，無論係大白個獎工程啦，我要真普選啊、雙普選啊、獨立自治乜嘢訴求都好。咁你香港人嘅香港社會同你自己本身嘅政治理念同埋政治要求係唔同嘅話，我哋而家就算行出去同佢打，其實都係冇意思噶，因為你仲喺呢一個一國兩制框架下啊嘛。所以我而家想問陳先生嘅問題就係、如果真係假設香港要喺500年或者200年、300年繼續有一個尋求一個 greater good。要找一個可以持續和平的方法，香港獨立建國會不會是 out of 一國兩制以外是一個可行的方法呢？我是講緊政治理論上，即係我當然 execution 上面，你覺得可能我哋冇軍隊啦，我哋冇得自給自足啦。但係如果係喺一啲理論上嚟講，我哋自己獨立嘅司法制度、法治，我哋嘅教育制度，我哋嘅民主、自由、意志，其實都到達咗喺新物質層嘅最高價值噶咯。咁如果要解決呢樣嘢嘅話， 純粹學術討論啦嚇。港獨係咪真係一個五百年一個 way out 咧？咁樣 ？OK， 即係我今日就聽到親口有人提呢啲問題啦。以前我淨係睇網上講嘅啫。咁咧就我就覺得多謝年輕人提出啦，話四七年嗰時佢哋先至幾多歲，咁我哋你哋可以唔理啦，我哋點啊咁？咁我自己因為我自己另外有啲工作係做緊，呢個世界會點樣變點樣嘅？咁2047年即係仲有三十年啦。中國嘅兩個大計劃就係2025同2035啦，即係啲科技立國啊啲咁嘅嘢。咁啊，即係仲有成廿幾三年，嗰個年份咧，我因為最近都要去台北做一個國演講，我就叫佢做早期起點年代，即係話 singularity，era of singularity， 早期 era of singularity， 意思咧到2040、2047、2040、2030年后啦，三十年後嘅世界咧個變化之大咧，可能都已經我哋想唔到嘅。咁即係我好殘酷咁講俾啲年輕人聽，其實好多議題係轉咗嘅，比如話自動化之後會出現好多產業嘅消失，同埋人嘅工作嘅消失。咁嗰時可能有個大失業情況出現，呢個係經濟嘅起點。呢個經濟起點係好快出現嘅，即係可能係廿幾年可能出現到㗎啦，唔使等到科技上 AI 直情會代替人嗰度咁犀利，之前佢已經做到呢樣嘢。咁代替人，佢要自己思考，要咩嘢咧？要創意咧？咁可能再耐啲嘅。咁但係三十年內經濟起點大概嚟到㗎啦。咁生態起點可能未到，即係海水只係升咗一尺到嘅啫。咁仲未染，即係香港整啲有錢去整個堤咧，仲全部可以防到嚇、啊，可以仲可能防得到。即係如果三十年啊，五十年就好難講啦。但係咧，即係你話呢個係好大嘅變化嘅。資本呢種呢三個資本經濟呢個科技同埋生態呢啲叫做去域化嘅跨國嘅系統啊嘛，呢啲系統會變得好犀利呢三十年。咁呢個我相信好多議題會轉咗。咁當人哋講緊早期起點嗰陣時咧，我哋香港人咧就係講緊四七年一國兩制可唔可以延續啊嘛，係嘛？咁呢個當然係一個學理上嘅問題啫，即、就、係、是、學理嘅問題。但係現實嘅排山倒海嚟嘅問題咧，可能係遠遠超過咗呢啲議題嘅。咁講翻建國嗰樣嘢，我自己即係我知道二戰大戰後咧，全世界嘅強國咧都係反對獨立建國嘅，所以每次獨立建國都係例外嚟嘅，都係少有嘅，唔係冇。有啲係美國整出嚟，譬如話南斯拉夫解體之後嘅國家。有呢啲咁嘅例子，但係大部分咧係全世界力都唔支持嘅。你要分離主義咧，基本上冇國際力量會支持你嘅。咁呢個係令到分離主義係好難，甚至你係好多冇國家嘅民族都建立唔到國家，比我哋大好多嘅。譬如話庫德克人啊，藏人啊，譬如話好多都冇辦法建立到。即係好多無國家民族嘅呢個世界，咁呢個本身係非常非常之難嘅。咁同埋21世紀，我哋係咪仲應該用民族國家去理念咧？去作為一個政治實體，作為政治訴求咧？呢個建國呢樣嘢係咪應該追隨咧？純學理嚟講啊，即係民族國家嘅問題，難道我哋到21世紀仲睇唔到咩？幾多榮譽？都罪行都係假名民族國家之名啊！點知我哋自己做咗民族國家係咪一定係好呢？即民族國家本身唔係一個好嘢，本來即當然作為一個國際即世界主義啲嘅左翼人士，我希望能夠消除啲國家之間嘅界線啦。咁但係呢個世界而家轉變又唔係，就去翻各自保住自己嘅國家。裏面啲人民族仲民眾仲要好排斥外邊人，即係全部係去翻呢種嘅情緒。咁呢種情緒，你話係我自己係好唔接受嘅。但係而家的確係一個大趨勢，所以如果過三十年，我諗呢個趨勢會繼續啊！即係每個國家自己保住自己，然後自己人裏面先將某啲人 再扁出去，因為世界亂啊嘛。如果失業率嚟，先俾邊人做嘢啊？外國人先啦，唔好俾佢做嘢。即係少數民族啦，唔好俾佢做嘢。即係農民啦，翻農村，會做曬呢啲嘢先嘅。即係呢個 Ulrich Beck 呢個德國社會學家有個名言就話：二十世紀我哋係考慮點樣分配啲 goods。即係公共好物財，要將啲 goods 點樣分配？講嚟講就講分配 goods。佢廿一世紀我就係分配 bads， 佢即係用咗個咁嘅字，即係從故意用 goods 嘅變咗 bads， 將啲壞嘢點樣分配？邊個去承受啲壞嘢先？當經濟奇點出現，嗰啲衝擊，我哋邊啲人去承受？點樣分配 bads？ 我住喺北京可能安全啲嘅喎，但係如果你鄉下人肯定衰先啦。如果中國政府要保住啲人，以佢而家啲做法。佢梗係有分別啦，咁啊 bad 就俾咗另外一啲人保住啲大城市，譬如話，咁呢啲全部係嚟緊嘅嘢嚟嘅。咁國家本身就係好多問題嘅，所以我唔會話好我無條件話任何人都應該成立自己，任何民族都應該成立自己的國家。咁而家我哋係一個冇主權嘅城邦。方志恒教授就話我哋係個冇國家嘅民族已經係嘛？但係我覺得冇呢個建立國家嘅嘢同成立建立民族係兩回事，民族情緒係有嘅，甚至係有部分係自然嘅，雖然係慢慢建立出嚟嘅建構嘅，但係係同人嘅直接經驗有關嘅。國家係一個政治解決方案，就係一個政治選就係選項嚟嘅，未必一定要走嗰條路嘅。即係我呢個就係我諗法，從學理嚟講。 OK， 好，後邊。 請過去先。 陳生你好，我想問一下你嘅睇法嘅，因為你都講開高科技啦，咁樣樣，即係個香港局面發展到而家咁樣咧，你覺得係有幾多成係？即係中國政府嘅誤判啦，定還是佢故意變成咁樣咧？因為如果你話佢故意變成咁樣，似乎又唔係好對佢有利啊，因為對台灣選舉啊，或者對佢中美貿易戰都不利噶嘛。香港變成咁，但如果你話佢係誤判，咁但係你都講到而家係全面管治，好多大數據噶嘛，即係佢係可以方方面面咁收集到，即係你 Telegram 啊、連登啊，其實即係大家為乜嘢出嚟行，係佢係知噶嘛。但係佢好似彷彿去到九月先知道，哦，原來你要撤回咁樣。咁到底發生咩事？點解你嘅觀察係點樣咧？想知道。 OK， 問多一個問題先啦。 陳老師你好，咁我知道你喺台灣啊、中國同埋香港咧都做過創作啦。咁我想問一下，唔同嘅政治形態係點樣影響你嘅創作咧？因為我啱啱喺微博見到我和我的祖國就狂收10亿定15亿咁樣，咁就想睇下你可能覺得即係唔同嘅政治形態底下嘅創作會有啲乜嘢唔同咧？ 咩嚟㗎？我和我的祖國。 戲啊戲啊！ 大陸嘅電影。慶祝11個 美國大 大 大 大 陸，我和我的祖國而家18亿3000万 啊！最新嘅 王菲唱， 我聽話美國咁美國 點啊？OK， 你答咗先。 第一個問題係咩話？ 有冇誤判？究竟中共有冇誤判？ 嗱咁樣，我自己相信，這個逃犯條例到而家嘅發展係喺之前係冇人諗到嘅。咁佢即係。中國有自己一套已經比較長遠啲管治香港嘅方案，就早就有噶啦。包括點樣換啲香港血啊，換啲企業嘅擁有權啊嗰啲咁，早就有啦。但係喺4、5月嗰時候，佢哋未諗到嗰個香港人嘅反應會咁犀利。咁所以呢個意義上，佢可能有少少誤判嘅。但係頭先我講話佢將錯就錯，喺起碼喺到差唔多8月初，我諗就。另外一套東嘢出咗嚟啦，佢開始民工武嚇香港啦，係嘛？咁啊就表曬態啦，啲叫就中央部委，咁啊藍色革命都講曬出嚟。嗰陣時已經定咗，佢哋既然係咁，就趁呢個機會落手啦。咁就加速啊，全面加速，即係全面管制嘅嘢加速。所以我覺得係兩者都有啊，即係誤判同埋佢後來發覺佢可以加速做好多嘢喎。咁所以呢輪之後可能。好多方面都會睇到佢哋點樣加速噶啦。 啱先， 我估啊，我估啫。 另外一位朋友問嘅問題，你未答嘅，但係嗰邊先。 即係歸於中國公民、中國公民社會嘅而家嘅發展，究竟係現況係點啦？同埋即係我覺得呢個問題，可能好多朋友都想了解。 我自己都好傷感，因為我2000入去啊嘛，嗰陣時好多朋友都好活躍。在而家叫公民社會呢種範疇裏邊好活躍，甚至開始到就幾年後2000中呢個奧運前後，甚至好多人覺得公民社會真係係一件事啦。即係公民社會都係一個概念嚟嘅啫。如果咁樣係嘛？咁佢係咪一件事咧？咁佢當時好相信，甚至你大家記得微博時候有圍觀改變世界咁嘅諗法添。咁啊，但係喺過去嗰五年呢方面係收縮得好緊要嘅。咁而家個改變力量睇唔到係來自公民社會嘅，即係大陸如果有任何改革或者變化咧，而家睇唔到係邊個民間力量嗰度可以推動到佢。 OK， 各位朋友，創作，你喺中港台三個地方點樣影響你嘅創作或者個政治形態？ 我都不是好知点答呢个问题喎。因为我自己就2000年返大陆呢就諗住写嘢嘅啫。咁就已经冇去做其他需要同人哋一起做嘅嘢。即係嗰种政策影响做一起去做电影人，去对电影人而家就好鸡毛鸭血啦，最近好惨啦。唔好只係讲香港人想上去合拍当地嘅电影公司咁都好惨。因為他而家管佢哋嗰個係中宣部，咁然後咧就即係審查過程好長，好多題材唔做得，咁佢哋都好慘，又查佢哋税最近。但我係最簡單，我自己寫嘢啫，寫嘢一個叫做陳冠中，你第時有個吳冠中又出嚟寫嘢，咁啊兩個噶啦喎，咁即係寫嘢係一個人嘅決定嚟啫嘛。咁我對我就冇影響嘅。我反正我大陸出咗六本書，但係最近三本關於大陸嘅小說都出唔到。咁你咪認呢個出唔到咯？你只能認啊，因為讀者理想讀者係應該係大陸嘅，但係佢睇唔到。咁我喺香港、台灣出到，咁我成日自己安慰自己話係小說就可以襟揼啲嘅。小說咧有自己有一隻小腳嘅，我都講過呢啲嘢。佢自己會揾到佢嘅讀者嘅，咁即係安慰自己咯，係嘛？咁梗係爭好遠啦。如果個大陸出版到，可能變咗小富豪都唔定啊！而家即係可能賣到幾百萬本都唔出奇。當呢本書真係第時喺大陸賣得嗰時就冇人睇㗎啦，即係唔需要睇呢本書。但係而家咧就禁咗嘅，咁呢個矛盾啦。咁但我接受到呢個矛盾咪得咯。咁即寫作就好難好難受，可以唔受咁政治左右啦，都唔係話完全冇，但係即係少啲咯。 OK， 我諗補充一句就係陳冠中先生咁其中一本最重要嘅著作，當然就係《城勢》啦。我諗大家都知道呢本書，其實你大家有興趣可以翻去睇睇《城勢》咧。其實入面所描述嘅情況咧，我覺得都擺喺今時今日嘅香港咧，其實你都發覺其實好多地方都有呼應嘅。咁佢另外一本小説叫做《攞命》嚇，《攞命》係講關於西藏嘅嚇。咁大家睇第二本小説咧，呢兩本小説都冇辦法喺中國大陸出版嘅。咁其實你都會睇到有香港嘅影子喺後邊嘅，即係所以大家可以翻去，即係呢兩本書喺香港有得賣嘅嚇。OK。 我嗰個整體全世界嘅國家在面臨而家嘅挑戰咧，都加強咗佢哋嘅 surveillance 嘅能力，即係主在制裁同埋監控普通人嘅能力係全世界都提升緊，所以先有斯諾敦啊，這些要覺得自己要爆美國政府嘅行為出嚟。我相信呢幾十年仲會仲犀利，因為即係加上科技嘅能力，所以中國肯定會做到。十足，因為佢舉國制度，佢係可以成個操盤嘅。咁呢個就係頭先我講話，可能真係有呢個譬如大失業出嚟嗰個咁嘅經濟奇點出嚟嗰陣時咧，中國肯定會犧牲一啲人先嘅，然後就保護另外一啲人，因為佢唔係一個瑞典嗰種社會民主國家，嗰啲就大家分擔嗰啲痛苦。他們就要分擔痛苦，整基本收入啊那些東西。這邊呢就不是，這邊就可能你死你事，你回鄉下，你們分外地人，即會做很多這些動作先。當然第時他捱不捱住他就不知道，但他的確是有整套制度，他整套制度有時是可能有些好的東西做出來的，跟西方那種協商的民主社會是不同，但 一衰的時候可能衰到不得了。如果你在社會位置上是剛剛 企喺唔啱嘅地方咧，你就會好慘。咁我就唔知點樣令到呢個一國兩制，我都好中意你頭先講話係有機嘅做法，即係話呢個一國兩制其實從來都係我哋自己喺度練同埋實踐。有啲人仲是喺度抗爭，有啲人想磨蝕佢，咁啊咁樣慢慢變出嚟嘅。咁啊，之前我哋期待嘅係一個豐滿嘅一國兩制，但而家得翻嘅已經係相當薄嘅咁。咁呢個我覺得係，但係我唔知道呢個點樣楞到四七年之後一國兩制可唔可以繼續，或者嗰陣時已經變得好犀利，係超過你想象嘅一個變化都唔定。我自己覺得，我冇用四七年做一個標準諗，可能你哋年輕人真係會四七年，我就覺得差唔多每年諗都差唔多啦。唔好去到諗咁遠，即係如果啲 framework 諗到咁遠，需唔需要用討論四七年做一個標準 ？OK， 好啊，先呢位朋友先。 我好開心今日見到陳冠中先生啦，咁我都即係自己都有睇開你啲書咁樣嘅，咁今日都特登帶下幾本書嚇，可唔可以揾你簽名？係咁問題就其實我都有想問多少少關於即係共同體啊同埋民族主義嗰樣嘢啦。咁即係照我自己所認知啦，共同體會同另一種民族主義，即係有啲人講。公民民族主義是非常相似的，對我來說，即是什麼是公民民族主義呢？我所認知的就是，不是純粹講血統的，一種用價值觀去主導的一種民族主義啦。咁我相信你問大部分的香港人啦，就是街頭上的香港人也好，即是或者依度的香港人也好，很多人問，即是什麼是香港人呢？咁樣，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不會話淨係用血統去區分嘅，即是大家認同香港依度的價值嘅，法治啊，你喜歡自由啊，這樣呢就是香港人的了。近排其實上網都見到明州文化有一條訪問、啊、就訪問一個南亞人樣的，講到他、他自己在這裡講到都喊埋啊，很感動樣，他都覺得自己是一個香港人樣。其實我就想探討、如果香港是真的有這一種共同體，真的有這一種公民民族主義在這裡存在的話，而我們也都知道即係中國係唔會容許喺佢主權嘅領域之內有任何嘅民族去存在嘅，而公民民族主義對香港嘅人嚟講咧，其實係有一定嘅好處嘅，即係佢會有一種凝聚力啦，佢會令到即係香港依度嘅人會更加去即係互相幫助啊咁樣啦。咁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喺價值上，又或者喺道德上。香港去用呢種民族主義去建立自己嘅國家，係咪真係喺價值上啊、道德上啊，係唔可以接受咧？ 我自己都當然係認為公民民族主義或者係憲政愛國主義係比較好接受嘅，而唔係一個基於血緣或者係即係鄉土邊度出嚟嗰種然後就劃分你我嗰種民族主義，咁啊憲政民族主義或者係公民民族主義都有需要有憲法或者基本法定立公民嘅身份，咁你成為咗公民之後，你就係喺呢個地方啦。咁以前香港人嘅文化身份都好強嘅，甚至可以話有啲文化民族主義嘅跡象嘅。咁而今個夏天最緊要就係變咗一個政治共同體啊嘛。咁呢個係以前我相信我哋講唔上一個政治共同體，但呢個夏天就對大部分人可以講係政治共同體啦。咁如果呢種民族主義呢，如果用民族主義嚟形容，我哋係公民，應該係公民民族主義。但係好可惜呢，就民族主義嗰個變化係可以好多，往往就會傾向於另外一種民族主義嘅。其實係即係去返而家就算係西方國家都經常出現嘅某種族裔嘅民族主義，咁呢個就係都唔係冇可能嘅。其實公民民族主義同埋愛國憲政愛國主義都係西方學者想建構喺多民族國家度走揾到一個共同點，佢哋既可以認同自己國家，但係同時就唔需要用血緣嚟到做區分。咁但係呢個係咪一個成功嘅建構？而家都好似最近係退潮緊嘅，整個西方包括美國都退潮緊嘅，英國又退潮緊嘅。咁 這個就算有這種民族主義，剛才我地方民族主義不等於一定要建立國家，如果你地方民族主義建立國家，這個世界會多幾百個國家的可能，但是並不是一定要走這條路，這個不能夠等同，即建國和、民族主義 的身份 不需要等同。我之前就想講這一點，強調這一點，如果等同的話就、不用講話了，就只有一條路了，其實是沒有實現過的，即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這個是從來沒有實現過的。威爾遜當時是這樣說的，完全沒有出現過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除了韓國之外，好像大部分國家都有多過一個民族，包括日本都多過一個民族，就很多國家有很多民族，所以、已經不能夠再提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了。 我想多謝阿周生先，其實我覺得你今天在這裡舉行一個講座，都是一個可能即是講笑第十個詭異。點解呢？因為我嚟之前同我家人話，我去北角嗰度聽講座。咁我家人就話吓，邊個仲會去北角嗰度搞講座？咁我話陳冠中喎。佢唔係啊話。咁都好成功，好多謝啊周生。咁講完笑之後，我想問一問阿陳生呢、這個你的看法。其實即有一種說法，就是香港是全球的新自由主義和新威權主義雙重壓迫之下的一個很奇特的地方，即是全世界住得最小最慘可能都是我們、啊、但是這個地方的人又最憎威權主義，所以一有這個即送中條例，就好像一個即是駱駝上面最後一根的稻草，就一反出來就兩邊一起反。其實現在反到那個 地步呢，其實即我不知道陳生怎麼看、是不是有一種不可能再管治，即基本上香港好像處於一種不可以再走下去這樣了。而在中國大陸，其實我特別想問陳生，就是第一，大部分的人民是接受到这种威权主义的统治的、有些是被逼，但也都很大部分的民众是都是、可以接受的。另外在大陆的经济体系下面呢，他对于新自由主义那种的压迫，他都有一定程度上面的管制，可不可以这样说？所以、会不会而在中國政府而家嚟睇我哋再咁樣搞落去，再其實佢點樣再管治到香港呢？就算佢而家即係壓咗呢一次落去，其實香港係咪仲係 governable 呢？啊，咁我想問呢個問題，多謝。 多謝 Carmen。如果一個政府願意付出好大人道代價，咁就可以管治㗎啦。即係不可管治，就是他希望 用最少的人道代价去管治。如果一个政府说无所谓，屠城都可以的，譬如说那么是可以管治到的，是可以按住人先的，是吧？那么、中国大陆好像民调来讲大部分都支持、政府的、根据民调，我不知道有几可靠的民调、香港是什么？就本來想回答俾一個問題，唔記得咗係咩問題。即係佢兩個勢力。新自由主義係啊，係啊，係啊，係啊。當然香港能夠調動人嘅站，是一個政治嘅事情。即係今次嗰個最大嘅政治原因，就只不過去推到去雨傘啫。然後最之後就係因為呢、這個。送中條，即然後就是因為林鄭同政府，然後警察暴力，咁樣令到大家調動到出嚟，就遠遠未到話去到批評新自由主義。呢、這個亦係我一度自己都有想好想批評佢，但係發覺唔係咁多人想聽嘅一支笛。咁點解我哋住屋，大家都講住屋咁離譜咁成啦？咁啊都出先提咗地產霸權啦，但係其實有冇好大動力去真係改變佢呢？又不見得，包括政治人物都唔係以呢個做重點。咁呢、這個 但是现在突然之间北京有关的评论就全部将矛头抌在这方面，反而是这样。 我有个问题。因为呢我有啲内地嘅朋友啦，因为呢我都系唔系觉得啲嘢要走极端嘅，咁我就尝试同佢沟通一下点解呢佢会觉得内地嘅生活呢其实比起香港好啦。佢甚至乎呢系放弃咗移民呢个諗法呢，就系留咗喺中国度生活嘅。咁佢因为呢觉得呢喺呢十年里面呢佢生活喺珠海啦，佢觉得呢国内嘅生活呢系越嚟越有法治嘅。咁呢当然即系我听嘅时候都觉得好惊讶佢会有呢个讲法啦。咁呢佢就举出咗两件事啦，咁呢就系佢有一啲律师朋友呢就系将一个曾经被滥用嘅一个老人院呢后咪呢系可以将佢整顿返呢，然后变返做一个福利机关去营运返嘅一个地方啦。另外呢佢就系因为道路的一些维修呢就斩了某一些树啦，然后他们又透过一些街坊呢去成立一个组织呢去保护一些树木呢，然后他以为是不成功的本来。咁但是呢结果呢是地方呢也都回应了他们的诉求呢是保护了一些树木。于是呢他觉得其实就算他对于内地政府监控所谓微博里面的通讯呢，他对于这件事是很不满的，但是他亦都因为觉得无论在生活条件上和他认为即是在那个法治上开始有一些改善呢，他认为是可以透过不断去参与这些细小的改善呢，是令到那个社会是可以改变。所以呢佢就係觉得佢而家中国係向緊一个好嘅方向发展囉。咁我就想知道到底喺即係你喺内地度住咗都一段日子啦，咁会唔会你认为呢一个都係你会认同嘅一个想法呢咁样囉。 内地好大啦，好多中人啦，係咪咁有啲阶层嘅人就这个想法会普遍啲，包括年青人，即是他们可能在家庭比较 好的家庭出身，即是家庭比较富裕的，然后可能 是比较大的城市，他们有时会遇到 觉得比较自己觉得好的东西，所以他们一方面还有基本上他们都很爱国，个个 都真的很爱国，即是其他东西都可以闹，但是國家都有主權啊，啲就唔挑戰得嘅，直情一挑嘅嗰條筋都唔得嘅。咁呢個大部分我遇到嘅年青人係會係咁樣，即係尤其是佢出身比較好啲嗰啲咧，佢哋嘅機會好好多，咁佢睇個世界有少少唔同。咁其實頭先嘉明教授喺度講，其實因為中國佢係用一個組合拳，咁佢有啲方面咧佢係變咗親自由主義化嘅，所以咧佢個貧富懸殊好犀利，但係佢有啲方面咧佢又會反了絕對放任的經濟政策，他經常都介入的做一些反周期的行為，這樣調整經濟宏觀調控那些。另外一個他們有時自稱社會主義國家，所以呢就會做一些政策呢就要就便利這個退休老人、下崗工人，有時會有一些政策，但是永遠都不會說分得很勻或者做得 很公正，就不會的。所以要真的要看看他在哪個位置，好像你的朋友是相當多的，其實他們不是不知道很多中國有些問題，譬如說出來求職啊，那些職場是怎樣，他們知道回到鄉下他們會怎樣，他們可能知道的，但他們不想說，他們都覺得中國挺好，甚至他們出了外國都覺得中國挺好，相比之下是會的。中國這種年輕人的怨氣好像少過香港年輕人，我覺得即是他們其實沒有那麼多怨氣的 對國家，即不同香港對我們現在處境有那麼大的怨氣。 OK， 我想追問一個問題，即係你喺國內生活咗咁多年，而家其實香港每一年亦都有好多內地生嚟香港讀書啦，每一年有4000多-5000萬嘅自由行嚟香港消費或者睇香港係一個實際上係一個咩嘅城市啦。其實我想睇下你自己一個觀察咧，你覺得喺無論係今次運動或者喺將來走落去， 其實香港在推動中國的政治民主化或者政治轉型入面，其實會扮演一些什麼角色？ 我剛剛聽到校長說怕明年那些大陸生不來了，不報名。 OK， 我今次來得都是因為靠大陸的 MA 學生啊，他們每人給了20萬來讀書，才養起這些課程，然後才可以叫到我回來。但是明年可能這些 MA 學生都會少很多，他們有些預估。但是 MA 學生呢，即是我以前都經常認為，同埋同啲學生講過話，你嚟香港好啊，你哋去美國咧，其實學科差差唔多，但係喺香港你會聽到好多大陸聽唔到嘅嘢，你去到美國反而聽唔到嗰啲嘢喎。但係嚟到香港，你肯定遲早知道六四係嘛？即係嗰啲咁，所以反而其實係多咗啲嘢㗎，喺香港唔錯咁。但我而家都好懷疑嘅，因為啲 MA 學生個個都好好家庭出嚟嘅。學業又好嘅，即係重點大學過嚟咁樣，咁佢哋好似就係諗住好好地過咗一年就攞到學位就翻去嘅，即係讀書嘅態度唔同嘅。但係最又有一種學生就係當年嘅北漂學生嚇，港漂學生，十幾年前嚟嗰啲，哇！真係好接受香港價值同埋普世價值觀嘅，好認真嘅。我而家北京都識到佢哋，佢哋好失意而家。因為他們覺得北京人又不理解他，香港人又罵他，他們其實認同得香港很重要的。那這批本來是轉變香港 的力量，即是當時來香港讀書那些，十年前來香港讀書那些，真是好好讀書那些，不是讀一年 MA 那些，那真是 想改變香港，同時想改變中國的。但現在他們相當失落，這個是 我自己感覺到的。 呼應一下啦，第一就是我覺得今次運動，其實大家我其實好多朋友都感受到嘅，就是其實我哋經歷緊好多重嘅嚴重嘅割裂或者分裂嘅。第一就喺家庭入面啦，咁我發覺其實好多嘅年青朋友其實同佢哋自己嘅家庭內部咧，即係同佢父母嘅輩，我想講其實有好多嘅分裂，或者同佢哋嘅長輩。我想怎樣去面對這個這樣的割裂呢，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剛才冠中所說，就是其實香港人今次跟內地人之間，即不單止跟中國政府之間，其實跟內地人之間其實都是產生了很大的割裂。因為政府宣傳的原因，因為民族主義的原因，各種複雜的因素。然後在內地朋友之間，亦都是即內地人自己之間呢，亦都是出現各種各樣的嚴重的撕裂啊！咁我諗呢個係要一個問題，其實我哋需要諗落去嘅，就係呢場運動之後點係面對呢啲最貼身、最埋身嘅價值上面、文化上面、政治認同上面嘅撕裂咧。我諗係一個好值得大家去諗嘅問題嘅， 傷痕好大。 第二咧，亦都係可以呼應嘅，就係啱先我問呢個問題，即使我哋講我哋冇講出邊，即使係呢個 Blue Look 嘅文化沙龍咧，因為我哋每一次咧。只要可行咧，我哋都會將個視頻咧擺上去 YouTube 嘅。其實係好多內地朋友咧係睇呢個沙龍，然後咧係受呢個沙龍入邊好多嘅講座咧影響嘅。最明顯嘅就譬如梁文道嗰場同埋黃耀明嗰場咧，其實係有一啲內大陸嘅朋友做義工咧，將我哋嗰個視頻咧係加咗中文字幕上去，然後咧就喺大陸傳播。咁其實我真係想用少少個例子想講明，就係其實最起碼我自己個人覺得，只要香港仲有譬如仲有咁樣嘅場合，我哋可以自由思想、自由討論，其實嗰個影響係會，即使係幾微小都好咧，其實都係會以唔同嘅方式咧，其實散播開去嘅。而我覺得大家冇我明白大家整體地喺而家呢個時候，大家個心情可能都係好灰暗嘅，但係我覺得係緊要嘅，即係所以點解啱先阿嘉明講，即係唔係多謝我，係其實係多謝大家今晚你哋嘅出現本身係我知道大家都需要有啲勇氣嘅我絕對知道嘅，而且我哋其實係，而且我哋最坦白講，我哋最擔憂嘅其實係在座各位嘅安全，即係話我哋諗今晚點解要教落去咧，其實最擔憂提心吊膽嘅係大家嘅安全，所以你見到我哋 Blue Note 嘅幾位同事咧，門口其實今晚成晚喺出邊守住嘅而點解我哋啱先講點解仲要堅持？點解明知道有咁樣嘅風險都仲要搞咧？其實係想 真係某一種嘅姿態，即係覺得即使政府好想我哋翻屋企，政府好想我哋離開一個公共嘅場域，而其實我哋唔應該恐懼嘛。即係我哋正正係一種最合理嘅抗爭，就是、我哋應該將嗰種恐懼擺低。我哋光明正大在座，今晚冇人戴口罩，我哋光明正大地喺一個公共空間，光明正大地傾香港嘅前途，傾香港一國兩制。我覺得呢對我嚟講，呢個係一個好真實嘅一種嘅抗爭嚟嘅。而即係我希望大家明白嗰、那個即係嘅嗰個好似有啲長氣，但都想明白大家其實我哋今晚喺度，其實都係共同地做緊一啲我個人覺得好緊要嘅嘢嚇。多謝，先多謝大家先。OK， 我知道你有講嘢，但我哋有個未發言者優先。OK， 我俾啲有冇未發言嘅朋友 ？OK， 一二三，仲有冇其他？OK， 四 ，OK， 一人一個問題 ，OK。 我哋 OK， 做個彎。 即係依幾排都好多一啲行動，譬如話愛國登報啦，尋求愛國嘅支持啦。咁有一種講法咧，就係話啊，而家香港咧受到好大壓迫，係一個即係我哋係屬於一個威權社會之下嘅一個小嘅城市咁樣。咁有啲人甚至話香港而家變咗一個全世界對抗呢、這個。中國野心擴張的橋頭堡，我想問你個，即係陳生，你覺得呢個講法會唔會，即係你覺得會唔會誇張咗？定話其實我哋真係可以咁樣去定位，咁樣去想像我哋嘅身份咧？咁 OK， 答咗先。 我希望我哋唔好自己界定係抗中橋頭堡。我覺得去向全世界媒體講自己嘅情況。不但只是有權利，然後而且是必須的，係嘛？令世界更加注意到香港，而香港竟然係可以有咁嘅能力去整咁多不同嘅語文版嚟到登有咁嘅錢去登曬啲廣告出嚟。咁呢個係冇人可以阻止嘅。其實第二個人都可以照做嘅啫，藍絲又可以一樣做，佢哋都做，政府又做。咁呢個係冇問題。但係如果我哋頭先講話，其中一個吊詭情況就而家開始變咗係對住中國。咁呢個如果係咁樣界定咧，我自己就覺得唔會係我自己想見到嘅嚇。呢、這個香港作為反中嘅橋頭堡就唔係我哋橋頭應該見到嘅。香港作為一個自由思想交流嘅地方，咁其中有反中思想，咁啊應該嘅。我自己就咁諗嚇。 OK， 好，後邊啲朋友。 陳先生，多謝你今日嘅講話。我想問嘅係你點樣睇中國大陸政府嘅 claim to legitimacy？ 因為好明顯睇到現今嘅，尤其是比較年青一代嘅中國人，因為經濟發展，所以佢哋係好愛祖國嘅。咁當然背後有好大嘅經濟原因啦，有人口紅利，有工資紅利，有 urbanization 去 drive。中國呢幾十年嘅發展，但係到而家呢一刻，好多呢啲 factor 都差唔多係。到尾㗎喇，或者已經係過咗個 maximum benefit 嘅 point 㗎喇。咁對中國政府嚟講，當佢經濟發展冇咁好嘅時候，佢個 claim to legitimacy 係乜嘢呢？ 等佢經濟唔好嘅時候，我哋就知道啦、但而家佢係相當成功嘅，佢將民族、國家同黨係黐埋一齊，愛國嘅就係、是。愛中華，愛中華就係愛我哋嘅黨咁樣，所以暫時佢唔覺得個政府係有 legitimation crisis， 係睇唔到嘅。咁佢係咪可以不停咁 deliver 咧？咁就其中一個考驗就係經濟咯。咁因為過去係一個最長嘅擴充期，所以我哋而家冇暫時冇乜先例可以睇到啲乜嘢。 陳先生，我想問咧，其實而家既然係即係一國兩制係成本最低嘅，即係維持翻我哋香港嘅生活方式啦。咁建國亦都係比較困難，我知道代價亦都好高啦。咁今次運動裡面 connect 全世界咧，其實係好成功嘅。咁琴日係咪應該做少咗一啲嘢咧？係對國內嘅精英，包括你啲學生啦，或者教授嘅現有學生咧，係做多啲嘢，包括其他嘢，可能同你 connect 得到，先至可以令到我哋香港啲運動喺成個之後行落去係最好嘅一個結果咧。咁做橋頭堡 係對住嗰個咁強大，應該係好危險嘅動作嚟嘅。 係啊，應該各自努力嘅。即係如果你接觸到啲呢個內地學生，當然有機會大家傾下偈係非常好。我諗傾完偈，佢哋都同以前未傾偈之前嘅個觀感唔同曬啊。但係我哋而家好難影響到內地，因為我哋冇渠道啊。所有媒體都同埋自媒體都受到好大嘅管控，所以你好難將你嘅信息傳出去，或者話傳出去嘅信息係不成比例嘅，對同相反嘅信息係完全不成比例，所以呢個令到香港嘅信息係好難去到大陸。而今次就睇得好清楚添，即係今次國內人睇到嘅嘢同我哋睇到嘅嘢係唔同嘅。 你好，我想換個角度問個問題。你睇我都滿頭白髮，即係我中學有時睇號外，睇阿陳生文章睇好大。如果用另一個角度睇，假設你嗰、那個你而家教嗰個 MA program 真係冇咗啊 ，dry up 咗，冇學生嚟，咁啊冇收入啦，即係暫時啊，即係少咗收入。咁但係如果有人 offer 你個 offer， 即係冇得 refuse 個 offer， 好到即係個收入係好過阿岑建芬先生嘅。咁咧，但系你一条谂条桥，要帮政府去谂个方法，令到咧呢、這个在座所有年轻人咧变到好爱国、好爱党，好似郑思嗰个姐姐讲，去珠海啲同学咁样，令到你以后嗰二十几年都过得好开心嘅，唔会有任何痛苦嘅。咁有咩方法呢？ 问我啊，我谂我冇呢个能力去赚呢个钱啊，真系。同埋因为内地个宣传个力量已经系排山倒海，对佢哋自己嘅年青人嗰、那个宣传系非常单线同埋单方向嘅，你唔需要替佢哋担心啦吓。咁啊，香港嗰啲我唔好话冇能力啦，就算有能力，我都唔会讲出嚟俾林郑政府听啦，系嘛？等佢哋去搞教育啦，系嘛？点样教法？当然唔会啦。但系其实我系睇唔到嘅。佢哋一定已经系丧失咗呢一代嘅年青人噶啦，包括少年。佢哋要重新开始嘅话，要换班，要换教育界，要换等啲幼稚园嘅学生。慢慢嚟到听佢哋讲，佢哋仲需要好多时间，我相信。 我回应一下，啱先各位朋友讲内地嗰个问题咧，坦白讲，我觉得今次系你话其实我哋系做得唔够嘅，即系从香港人，即系如果理想地咧，我哋应该尽可能嚟将香港嘅真实发生嘅事情，或者香港嘅观点咧，能够传播到去大陆。或者等佢睇到嗰啲非官方嘅觀點，其實有啲朋友其實一路都努力緊嘅，譬如張潔平佢哋一創辦個 Matrix 啦，其實 Matrix 係一個新嘅網絡平台，其實入面咧聚集咗好多嘅內地嘅朋友翻牆出嚟咧，去喺嗰度，由佢創辦嘅另一份媒體嘅端傳媒啦，大家知道端傳媒其實亦都係喺呢部分入面咧，其實做咗好多工作，係等海外嘅華人或者中國大陸嘅朋友咧，係有一啲渠道咧，係做交流，或者有一啲渠道知道香港發生嘅咩事情。但即管如此啦，坦白講，今次咧係我覺得前所未有嘅艱難，即係我自己嘅經歷嚟講嚇。我嘅我兩個微博帳號咧，係喺同一日咧，係喺七月份已經係被炸嚇。即係話有一個用緊嘅帳號，一個備用嘅帳號，即係備用嘅帳號乜都冇講過，都俾人炸咗嚇。即係你可以想象，即係話其實係你好多嘅聲音其實係稍微有少少另類嘅聲音咧，其實佢都會將你徹底地消滅，然後所有香港嘅觀點或者立場咧，都好輕鬆地被打為港獨。而港獨咧喺中國大陸，大家知道係一個係冇人敢去幫你辯護嘅，即係一旦你被標籤成為港獨分子咧，其實基本上就係喺公共層面入面咧，即使啲人對你幾同情都好咧，其實都冇人敢出聲嘅。而你會見到呢一次咧，其實呢一種咁樣嘅標籤效應咧，其實一路一路咁傳播開去嘅。包括最近嘅例子就係陳奕迅啦，即係陳奕迅，因為喺五月份嗰陣拍咗一張黑色嘅相，又咁樣遮住塊面咁樣，咁咧就俾人話啊，呢條友係港獨分子咁樣。咁後來啲人發覺原來佢張相、張海報咧係五月份拍五月份影嘅咁樣。 你明白即係五月份成件事都未出現啊嘛。咁即係你可以想象到嗰個情況其實係好惡劣嘅嚇。咁俾少少參考資料俾大家知道。OK， 我哋時間咧依家去到9:17，我想有最後一 round 嘅討論。OK， 然後就放大家安全嚟翻屋企。所以我想睇咧有冇幾多人最後一 round 有朋友想問問題嘅舉手，1、2、3 ，OK， 你咪繼續問，你可以俾埋個機會俾你4，OK， 5，OK， 我 OK， 未發言者優先 ，OK， 未發言者優先，又盡量精簡下。 啊，大家好啊，其實我就係啱啱陳生講嘅嗰個到香港咧讀書嘅內地學生嚟嘅，係啊，跟住我都係讀緊，我都係讀緊 MA 嘅課程嘅。但是啱啱陳生可能講，可能好多同學仔都係讀緊，讀完一年之後就會翻屋企，翻大陸去工作啦。我自己係選擇留喺香港嘅。咁呢個夏天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嘅一個感動嚟嘅，因為係我生平當中一個好大嘅政治方面嘅啟蒙。係，所以其實我都好之前聽周老師講啦，因為佢都好鼓勵我哋去，可能係同我哋嘅同學啊、朋友、屋企人去講我哋係香港睇到嘅嘢啦。跟住我都睇到咧好多嘅朋友同埋屋企人，佢都會因為我講嘅嘢，佢嘅諗法或者睇法會唔同咗嘅。所以其實大家都唔使咁灰心，因為都其實有影響嘅。因為其實我身邊好多朋友其實都係支持香港呢場運動嘅，但係其實佢哋係講唔出嚟佢嘅真實嘅聲音啦，所以其實都可能冇唔可以俾咗香港朋友一啲支持嘅聲音，但係佢哋其實心入邊咧都係有呢種感覺嘅，所以我其實冇咩問題啦，只係同大家分享一下，其實我係被香港影響咗好大嘅，所以我都好感謝香港俾我呢個機會去重新去。得翻一啲可能之前係國內係可能係遺失咗或者係忽略咗嘅一啲嘢咯，所以係多謝大家。 係你好啊，陳生，咁就好簡單一個問題嘅啫。我唔知你點就頭先呼應有一位聽眾，即係有位座下客咧咁講講關於香港剩餘價值嗰樣嘢，咁我就好自不然地咧就聯想起攬炒呢樣嘢啦。即係其實點解攬炒即係蘇花好似有效咁，就係因為即係大家都 presume 咗香港係有即係對中國嚟講，香港係有一個剩餘價值啊嘛。咁所以攬炒呢樣嘢咧就好 at least seems to be 而家覺得好似係有啲效咁樣嘅。咁我最近就睇過一篇，就係一個日本學者，就係叫倉田徹，因為佢本身係研究即係有香港問題。啱啱佢最近有一篇文就係、是、其中有個 point 佢好得意嘅，佢就係講攬炒呢樣嘢，就係話其實咧呢次攬炒佢可能即係佢預計咧，不過我唔知道準唔準咧，就係話香港呢個問題咧。真係可能會 trigger 到一個世界嘅金融危機嘅，即係甚至乎連美國都唔能夠避免嘅。不過我唔知阿陳生你點睇呢樣嘢咯？ 係攬炒啦，因為香港仲有價值，即係雖然未必係大到話中國冇佢唔得，但係係有價值。但係而家最大嘅攬炒係政府喎。即係你諗下，個形勢轉咗啦。即係以前攬炒就係好似可以令到政府諗一諗啊，我哋唔好要疏解呢個情況先得。而家政府主動攬炒，所以係咪情況已經變咗咧？即係佢哋可以忍受到呢個痛咧？包括香港嘅建制派嘅商人都係咪忍受到咧？因為政府先做喎，而家佢哋呢幾日都係啦，係嘛？ 我想問一個好簡單嘅問題，我想問下陳生點睇？你點理解或者解脱光復香港時代嘅命呢八個字？ 因為我當年唔喺香港啦，所以梁天琦兄弟呢個講法咧，我就冇乜感覺嘅，即係無感嘅。咁我就一路都唔係好理解呢個講法嘅。即係我自己其中一個覺得同香港有啲脱節，就係我冇辦法直覺地明白到呢句嘢。咁即係 你後來有啲人解釋俾我聽，當然啦。咁但其實呢句打動到好多香港人，唔係因為佢有咩解釋啊嘛，佢係就係咁樣講，就你就覺得啱啦。咁呢樣嘢我而家唔係好知道點解。咁呢個可能真係我啱啱喺嗰啲重要時刻我唔喺度，所以就你哋或者解俾我聽點解咁打動你哋，譬如打動好多人咧。 OK， 好啊，好。OK， 呢度先。 不好意思，因为我广东话不好、okay. 我们会讲国语、 okay. 啊、我是来自庆祝双十国庆的中华民国台湾对，其实我在香港也是住了十多年，那其实我觉得就是想回归到一国两制，其实一国两制一直是中国政府对台湾的一个 hard sell，他是觉得香港是一个示范单位。那刚才好像有听那个陈先生就是有回应说有一个问题，说这一次的反送中是不是中国政府有一个误判的形式，他现在就将错就错，然后想要全面管制。那我自己个人认为是香港其实是有很好的法治基础，其实他如果可以做双普选，做就是回归民主的话，它其实是可以变成一个很好的一国两制的示范单位。那有没有可能借由就是我不知道是说有没有可能是说让北京政府知道它其实之前误判这个形式，其实造成台湾很多台湾一月就要大选了嘛，其实他所支持的候选人其实声势是一路下跌，那有没有可能利用台湾这次大选去再重新 resell 一国两制这个可能性呢？我想请问一下陈冠中先生， 希望习近平看到你的发言哦。 只能希望今天 没听到。OK， 你有补充吗？没有。 真的没有了。我想来不及了吧？台湾选举一月份就到了。 但你可以说多一点，你觉得这一次的运动？大家都看到最直接的影响，第一就是影响蔡英文的选情，第二就是说一直以来一国两制是其实是其中一个目的是做给台湾看的，但走到这一步一国两制变成一个在最少在台湾来讲就觉得这个是一个政治毒药这样子，那你觉得这个 是这些好言相劝好像都没用了啊，就是说我哋希望告诉北京听，哎你咁样唔好噶，你啱啱同台湾讲咗一国两制，咁人哋唔会接受嘅，因为你咁样搞香港，好似都冇乜影响我哋嘅，冇乜影响佢对香港嘅政策啊。 Okay. 所以即系你要谂一谂，佢而家系咪仲系想做呢样嘢俾台湾睇啊 ？OK， 好，最后边 OK， 徐爸爸啊 ，pass。 我想问一下呢，就因为其实近排我就去了，即我本身不是成日都在香港嘛，咁又可能以后会多啲在香港啦，咁但係我记得我好多年前呢去呢个大球场嗰阵时係03年嘅，跟住呢第二次再去呢其实就係今年嘅，咁03年去嗰阵时係咩原因呢，就係即諗落都好梦幻啊，嗰阵时係因为杨利伟去了太空，跟住大家是抢飞，嗱冇收钱噶吓，系我哋要不停去到抢啊抢啊抢啊，抢咗好耐啦，跟住终于屋企啦咧，就所有人揾到六张飞，咁我哋哇一齐走去，系真系真心好开心噶。咁但系我第二次再去系几时咧？就系今年啊，香港对伊朗队啊，跟住系嗰一日系当晚买飞入去里面，即系个态度同埋嗰个感觉好唔同咯。我有阵时都会喺度谂咧，其实究竟。即系呢咁多年里面嗰个情绪同埋感情嗰个变化咧，其实如果而家香港已经走到呢一步啦，咁又我想问下陈生，你觉得香港有冇机会可以喺即系对中国嗰种嘅睇法或者嗰个情感上面，有冇可能回到翻去即系以前嗰个年代咧？咁， 我觉得就唔系话想回就回啦。而家如果有某方面好努力，或者第时经过好多年后或者回到嘅，咁但系而家就。已經造成了很大的傷害，即係冇辦法一回就回。即係呢個十年前2007回歸嗰年，同而家2017已經差好遠啦嚇。咁你嗰時嘅心態同埋今日嘅心態，真係即係好令人傷心嘅一件事，就係點解會兩地人會有咁大嘅不滿對方？ OK， 好，仲有冇边度 ？OK， 系好中意睇你嘅小说，好古灵精怪，好荒诞，但系讽刺得好到，好似睇紧姜文嘅戏咁样。咁其实我觉得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真系好多人有唔同嘅岗位，有啲朋友行前边去打去挡，有好多朋友喺议会里边做嘢。咁喺文化嗰度，我好相信你哋做緊好多嘢，喺音樂文化，譬如黃耀明啦，譬如電影啦，譬如你嘅書啦。咁我知道喺裏面生活呢，即係要做一啲咁我覺得好大膽嘅嘢，即係咁樣寫係好大膽，所以你啲書喺裏面都咁啦。咁會唔會你都會即係其實我擔心即係好似艾薇薇咁出名都會俾人搞，你會唔會都即係你唔好俾人搞，因為我好想繼續睇到你嘅書。你會唔會都會有一個準備，或者即係都會有條線，有咩時候你會點樣咯？因為係咯，你唔好有事。 到而家咧，當局啊冇揾過我嘅，咁但係咩原因我就唔知道嚇，因為呢啲都唔係由我決定嘅，係人哋決定嘅。咁就，但到而家係冇搞。今日之後點咧，我就唔知啦嚇。咁就而家個情況當然個機率大咗好多啦。啊，即同幾年前係唔同嘅。咁我都希望我冇事啦。 我諗即呢位朋友嘅關心係好多朋友類似嘅關心，但大家應該都明白，即係冠中興今晚坐喺呢度，其實係。是很難得的，我希望大家明白，其實是即是我們在香港未必即所以很感謝他。 OK， 這個我很重要，就是其實每個地方都有很多種不同的人，譬如對香港大部分內地人本來對香港是沒有成見，沒有敵意，只是呢幾年呢個夏天多咗好多咁解啫。咁另外一啲就可能唔係好理解，對，因為個信息問題。咁如果有機會同佢哋講，可能佢哋係接受嘅。咁只係講嘅渠道好少。咁呢個係而家嘅問題，個不對稱就係香港嘅信息好難傳入去嘅。咁但係好多人都想知道香港添。其實對香港嘅興趣仲係好大嘅。仲係基本上友善嘅，但頭先講嗰啲係仲係少數。我哋只要諗，我哋自己喺香港，我都見到一啲香港嘅深藍絲，佢哋講啲嘢之兇狠啊，一樣係咁樣，即係自己香港人嚟嘅，成日都為咗話香港好，所以要打死曱甴啊嗰啲，佢哋講呢啲嘢出到口嘅。咁即係咁樣都得嘅，咁即係點啊？諗下就知道啦。永遠有一啲咁嘅人去到咁極端嘅，包括我哋自己香港人。 OK， 最後一個問題啦，好唔好？唔好意思，時間關係。 OK， 好。那個大家好，我先要非常感謝陳老師和周老師。我是來自內地的一個廣東的一個大學生，然後国庆差不多算是专门来参加这场沙龙，然后我就非常想感谢周老师，先前就在您的微博还没有完全炸掉之前，在微博上面向我们传达的那些关于自由和道德方面的一些议题和讨论。然后我想告诉大家的其实是，就是虽然在微博上确实是内地人对香港是有相当大的一种仇视的，然后但是同样的在 FB 上面其实也是，就是和内地人对香港人的感官是差不多的，就是两方面是真确实是形成了一种就非常割裂的那种仇视，就是两方都非常就是到达了那种希望对方去就是死的那种一种感觉。但其实上我也是从微博上接收到香港这边的讯息的，就其实在内地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 就是因为自由的价值，其实在不管是任何国度都是有它生长的土壤的，就是其实就也是想告诉大家不要太灰心，而且就内地人其实是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想要支持大家，但是我们并没有办法出声。就像我在内地的大学过来，就十一过岗其实都是要向学校报备的，然后但是就我同时也希望就是我们香港人可以说是就两方，就不管内地也好香港也好，两方共同去消灭这一种仇视，然后就希望大家能向香港传达更多的，向内地传达更多的这一方面的思想和议题。然后还有就是我是在就是我是现在是读大二的一名大学生，然后我在就是学校的一些朋友圈里面有做过相关的调研，就是调查身边的同学对于那个平等权利和自由的一些看法，然后非常就是我得到一些讯息，得到的调查是就是很多同学都是对于政府和身边社会的一些情况是就是自由方面的情况是非常不满的。就我是用满意度去调查的，就基本上每一个问题的满意度都是达不到40%-50%的。然后但是大家就通过我平时的观察和交流，其实我是觉得大家虽然对这个社会和政府是非常不满，但大家对自由的就对自由的要求也同样的很低。就但是我平时又跟同学交流，其实因为我是比较我支持香港人的这种抗争，但是我就是身边朋友圈里面所有关于香港的一些言论都是非常就觉得大家都是港独嘛，就这一种相当于戴帽子这样子。但是当我去尝试跟他们交流的时候，他们其实就几乎每个人都是愿意接受我的观点的，就他们没有说像大家想象那样觉得就爱国就是唯一的政治正确。然后所以就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甚至可以说是把这种讯息传达到内地，使内地有一股新的力量去帮助就整个社会更加好起来。 好， 谢谢大家。 好啊，真的非常感谢这位同学专门从内地过来，然后能够站出来这样子发言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其实是非常的不容易啊！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就是今晚所有嘅我哋迟啲会将个录像摆上去网上边嘅。但在座所有嘅朋友你哋发言嗰啲朋友嘅样咧系唔会出嘅，放心吓。但系咧，如果有啲朋友系你会担心连声你都唔想嘅，就说如果有些朋友你担心说我的问题我的发言其实不想在录像里面出现，其实都可以的。等一下你私下完结束以后过来告诉我们的那个摄影哥哥呢，同埋呢个录像哥哥呢，佢哋会记低呢，就会将喺編輯嗰陣会将嗰、那个你哋嘅影像呢尽可能地将佢攞走下。咁大家呢一点上面可以放心。OK, 再一次多谢呢位同学。OK。最后一个问题，有从今天除了从台湾从大陆来的朋友，其实还有从日本过来的朋友哈，我们给人掌声给。 谢谢谢谢我最后一个吗？谢谢。那正好我休息从海外过来的，但是我是在大陆受的教育我想说就是因为听到了很多提出了关于公民社会的这个提问，那么我就想说非常感谢香港，因为有香港，现在其实所有的世界上的关心公民教育、关心公民社会发展的，包括日本的、包括美国的，很多人都所有的视线都集中到了香港。你们做的很多事情我的很多外国朋友认为是非常太有想象力了，简直不可思议。这 这是我跟我的很多外国朋友经常交换意见的一些地方。那么我这回真的是正好有空档，就为了参加周老师的这个 OK 这个也是我的偶像的陈冠中先生的这个演讲。虽然我不能完全听懂粤语，我只能听懂三层到五层，但是我可以读到现场的气氛，我可以读到整个香港的气氛，可以读到这个街上的啊传出的声音，然后吹过的风，然后街上所有的味道啊。我不仅仅是想传达给内地，我想传达给世界所有可以说汉语的人。那么你们香港走在最前边，无论你们现在经受的任何的痛苦啊，因为我是学历史出身，我可以说我听到了历史的脚步声。今天我还有跟朋友聊天，他是因为他是可以说官二代吧，他跟我非常直接的说一国两制，天哪，你要知道当时邓小平，你看看许家屯的回忆录，邓小平的这个一国两制他分三步走，最后一步他说一国两制最后会变成一国一制，因为是这个一国最后会被香港带到那个自由一点的方向去。我相信邓小平他应该抱有那样的希望，而且我相信从读历史的角度来说，他是一个还是有一个历史的眼光的人啊。当然现在很遗憾啊，但是第一，你香港的社会真的共鸣的力量完全显示出来了。第二，我跟我周围所有的大陆的朋友也好，外国的朋友也好，我经常说就是能够做到的最基础的一步是祝福香港，因为祝福香港就是祝福中国，就是祝福世界。 OK， 这不算问题。 OK，OK， okay, okay, 谢谢这位远道而来的朋友的分享。我想最后我哋将冠中做一个小小嘅总结之前咧，我哋将个时间俾阿 Vincent， 我呢个 Blue Note 嘅老板啊，今晚我哋俾啲掌声同埋佢啲同佢啲同事先。吓、啊，今晚你哋应该知道喺北角搞呢个咁样嘅沙龙，佢哋承受几大嘅压力啊，咁佢哋。二话不说地就做，又整晚喺出边守护我哋，所以OK， 俾啲掌声阿 Vincent 同埋佢讲几句吓。 我哋静啲好啲啊！楼上落嚟闹我，系跟住我嗌，跟下一句嗌口号啊。OK， 大家好，我系 Vincent 啊，今日唔好意思啊，因为外面比较紧张咧，咁我唔系好专心。咁咧其实我都要翻去睇翻 YouTube 先得，系啦。咁首先都讲翻成个活动啦。咁其实今日都系一个好特别嘅日子嚟嘅。我琴日挣扎咗好耐，今日应唔应该搞？因为其实呢几日嘅状况，我谂其实大家系冇办法去解读啦，系啦，亦都冇办法去预料发生啲咩事啦。咁啱啱其实好彩啦，大家嚟嘅时候都冇穿冇爛咁嚟，咁我依家都希望大家冇穿冇爛咁走啦。咁啱啱其實大家嚟嘅時候就附近都有好大量嘅防暴嘅，咁國都啦、天后啦，跟住名媛西街啦，有好多好多防暴。咁我哋啱啱就比較所以好慾緊㗎嘛，就出面周圍走，所以唔好意思啊，冠中我今日係唔專心，非常抱歉，非常抱歉。咁都再次都多謝補充啦，其實即係我成日補充就係企咗堅持嘅狀嘅，因為我咧就好唔堅定嘅，我時，我話不如我哋諗先，咁考慮考慮考慮，咁補充話唔係啊，我哋搞啦，咁我哋就到最後就有咗今晚，咁其實都係好開心嘅一件事，因為其實我覺得喺呢個時勢做任何嘅嘢。唔係話我單純去計我個利益係幾多或者個效用係幾多，但係一定係有意義嘅嘢，我哋應該要做多做 ，OK？ 咁所以點解我哋繼續堅持喺度做啦？咁都多謝大家願意冒一定嘅心理上嘅風險啦，咁啊嚟到北角，尤其是係內地嚟嘅朋友，咁我係即係非常之尊敬嘅呢件事情，係啦。咁都歡迎大家嚟到福建東同福建西中間咁啊，Blue Look 同埋其他呢條街嘅幾個小店咧，都係綠洲嚟嘅，係啦。 咁啊，係啊，係啊，都相對地係嘅。但係因為我哋鋪頭就都講翻少少 background 啦，因為近幾個月都比較多藍絲嘅資料啦。咁同埋最近我哋對上十一嗰次放曬學之後咧，其實我就冇綁喺上網嘅，咁門口就有好多嘅防暴啦。啊，咁就其實嗰晚都有百幾個防暴嘅。係啦，咁係好離譜嘅件事。咁其實我哋就都即係好明顯啦，我哋又冇集冇剩，咁其實都變咗呢邊。我哋而家其實啲咩事，我哋都未必可以在一個好安全嘅休息點。咁我哋都而家係如果遇到朋友仔要地方休息，我哋都係會介紹其他地方嘅。咁呢個係近來嘅現況啦。咁但係都要多謝呢一區有好多其實可能比我哋再低調少少嘅鋪頭，佢哋都做緊好多嘢嘅，即係唔係淨係我哋，其實我係冇做任何嘢嘅。咁講多幾樣嘢，唔好介意我。而家東隧咧，如果一間大家搭巴士，首先係有機會冇巴士嘅。第二如果大家搭巴士喺東隧咧，東隧係所有嘅車都 check 緊嘅。咁大家如果你身上有任何抗爭嘅裝備，包括口罩或者防毒咁唔該你最好擺低喺度，你可以揾日再翻嚟拎，冇問題嘅。咁我哋有間房，咁你點擺都得，係啦，最多我俾咗第二個人用嘅啫，係冇乜所謂嘅，係啦，咁大家一間住下，咁同埋如果大家有人係著黑色衫，你翻去驚有安全問題，我哋有好多好多嘅衫，咁係啦，今日買咖啡係送衫嘅，係啦，咁都 OK 嘅，咁同埋一陣間走嘅時候，大家分批離開，但係都唔好喺門口聚集，唔好喺門口聚集，係啦。去勉強有啲咩衝突嘅嘢，咁我要講嘅就咁多嚇。你擺咗咖啡嘅啲 ，OK， 俾啲掌聲啊 ，Vincent 同埋佢啲同事嚇。OK， 好多謝佢哋嚇。咁啊，等陣如果走嗰陣咧，如果有朋友係有私家車嘅咧，咁如果有可能嘅話咧，其實可以幫幫忙，盡量載一啲朋友離開嘅。如果手即係載一啲朋友係有車嘅 ，OK， 我喺我終於可以鬆一口氣啦，去到呢個 moment 啊，都係全晚都提心吊膽。我想將最後嘅時間俾阿冠中啦。咁尤其係今晚嚟咗好多年青人啦，好多內地嘅朋友嚇。咁冠中大家都即係陳冠中先生，大家知道其實佢由七十年代開始，其實佢對於香港文化嘅貢獻啦。然後我諗佢嘅創作，包括佢嘅小說，其實喺唔單止喺香港，唔單止喺中國大陸，其實佢本成世，據我所知，其實已經係翻譯成為十幾種外國語言咧，喺外國嘅。咁所以其實佢喺五十歲之後選擇去做一個小說家，然後佢走到今天，我相信其實將來望翻轉頭，佢嘅成世，佢嘅攞名，我自己有信心講，佢會喺而家嘅當代文學史入邊咧，其實有一個好獨特嘅位置嘅。而如果所以我都係嗰句就係今晚聽完佢嘅講座之後，其實最好就翻去睇佢嘅書，唔單止佢嘅小說啦，或者佢嘅文化評論，譬如早少少嘅《像我這一代香港人》，其實有好多對於香港歷史文化嘅反思嘅嚇。咁所以大家你知道陳冠中先生其實佢係香港大學畢業，喺佢嗰個年代入邊，我相信佢係極度極度另類嘅，即係佢完全唔需要走到今日咁樣嘅一條路嘅，即係我真係佢走咗條好獨特嘅非主流嘅佢嗰個 generation 嘅香港人路。我諗如果你睇咗佢啲文章，你應該知道。而佢雖然佢喺住喺北京，但係知道今晚其實當我揾佢話要嚟呢個做講座嗰陣，佢義不容辭就應承咗，亦都義不容辭就俾一個咁 sensitive 嘅題目嚇。咁然後喺今晚咁艱難嘅日子，亦都二話不說地咧就繼續應承嚟到同我哋做分享，所以的確係我都要利用呢個機會要多謝佢，唔單止多謝佢今晚嚟到其實好多謝，即係香港唔係無啦啦走到今天嘅即係香港有成個公民社會走到今日，其實係好多好多我哋前人嘅努力嘅咁所以其實亦都係其實我要即係好認真利用呢個機會向佢致敬即係多謝佢咁多年係所做嘅好多嘅耕耘咁我哋最後將個時間俾佢做少少總結。 多謝補充，多謝大家嚟到，多謝留咗咁多時間喺度，多謝香港以外嘅朋友。今日嘅溝通，我就想用一句講：莫為善小而不為嚇。大家請大家各自努力。 OK， 而家系9:50，所以我哋都要放大家走吓。咁我都啱先讲啦，要多谢嘅说话讲得太多，但到最后都系要讲多谢各位嘅参与，亦都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喺唔同嘅岗位。香港系好艰难，大家都知道香港系好艰难，然后有好多嘅不确定性，然后今晚其实俾唔到一个答案俾大家，但我谂我哋今晚喺呢个咁样嘅场合，大家咁样嘅讨论。我想本身是有很重大的意义的，再一次多谢各位今晚的前来，多谢晒 ,OK。